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朝朝记得听，睇下佢个肚腩系咪仲系咁得人惊啊！我冇讲边个吓，我系小张张。 我冇谂嘢啊，今日。 喂，日日都唔谂嘢噶。 琴日又冇谂，今日又冇谂，系啊。 佢最近一定有啲好事发生，即 系 人开心咧，系咪？ 因為我 好 多嘢 顧 啊， 係好多嘢要顧。係你諗我頭先，我就諗咗一樣嘢，我就諗嚟諗去，佢就啱啊嘛。我哋大家傾傾。 我哋咪後來唔係有啲嘅關於節目嘅嘢傾嘅，大家都不妨俾意見我哋㗎。你睇完之後，你覺得啊，點解冇啲咩啊，冇啲係啊咁樣係啦。譬如話啊，傻強周記啊嗰啲咁都得㗎。 哇！呢啲係入咗落呢一個下邊 六尺以下， 應該投個胎㗎啦。 係啊， 嗰啲就唔好理佢啦。 煙消雲散 啦，係啦。 我哋向前望。 如果听个傻强周记，应该系由两年前开始听嘅。 系啊， 好痛苦。过 咗去啦。 我到你，我系小睿睿。 进入元宇宙啊！盲强 2.0 AI 盲强无所不能，所向披靡。嘟嘟嘟 ，error 自动毁灭。哎呀， 应该系盲强 2.0 error 无所遁形啦。 好嘢， 死咗啦！哎呀， 咁快都未出厂啊？ 唔系咩？好、哦，开始我哋嘅约会， 都好似你其实 系啊， 白猪，拜拜。 All I know is the way I feel when it's real.I keep it alive.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 in our way. But we climb the stairs every day. The lift is up where we belongOn the mountain high, the lift us up where we belong. Far from the world below, up where the clear winds blow. Some hang on to used to be.Their lives looking behind. All we have is here and now. All our lives are there to buy. The road is long. There are mountainsIn our way, but we climb a step every day.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eagles cry on a mountain high. Love liftsTime goes by, no time to cry. Lies to end up a lot today. Love lifts us up where we belong, where the 我咧对于我嚟讲咧，开始几日咧，我真系好觉得同我以前好唔同。嗯、我依家有少少太阳 phobia 啊。以前咧、嗯，我同李丽蕊都系曾经经历过嗰啲啊，一见太 阳晒嘛， 一见太阳就除， 系我哋就 剥晒衫裤，剥晒晒极都唔厌嗰啲人咧，即系咁噶嘛。嗯、喂，但系依家真系热到个地步咧，我有少少、 啊、 有少少太阳 phobia 就系、是，哇，你望住出边， 佢去到边你避到边系咪？ 唔系你直接望住即刻拉翻窗帘，睇晒睇晒，好查架都查。你 会 要感觉 嘅，会， 哇，嗰种热化真系， 嗰啲太阳好毒嘅，即系上一辈嗰啲人 有冇你咁毒啊？ 嗯，我讀少少，我讀啲、嗯， 你都再讀啲、 啊， 我都 我再讀啲，梗係啦， 啲啲咁得，係都要贏你少少， 讀少少，讀少少，所以咧，我真係好佩服啦，亦都即係會等嗰啲露天。户外工作嘅、 啊， 真系要谂哦，所以系啊，真系辛苦晒、 啊。饮水啊，同埋系啦，太热真系要休息一下，唔、 嗯、 好搞咁多嘢。 要唞咯， 系啊，要休息。 嗯， 冇错啦吓。好，阿姐我哋接埋啦。今日 AI Baby 啦，嗰日咧我睇咗个新闻咧，佢话咧第一次啊，全球有啲 AI 机械人咧、 啊、开会啊， 你有冇睇啊？ 有 开记者招待会， 梗系要睇啦。 啊，有冇片啊？ 有片。 啊，系啊，我净系睇咗啲新闻图片，我心谂、嗯、哇，好得意，系咪先 ？AI 喺度开招待会，佢答问题，啲记者向佢发问，你净系睇埋条片、啊。 记者向佢发问啊！我只不过系见到嘅就系佢有少少嘅片段啫。咁我就系睇紧一啲外国嘅媒体，咁佢哋就系讲紧，好似系 Geneva 系咪啊？系喺呢个日内瓦嗰度系首次嘅就系 AI。接受嘅就係、是、就開一個 conference 啦，咁同埋佢就係接受一啲記者嘅提問咯。咁、 嗯、 就問啲問題嘅話，都係我哋而家會問嘅嘢，即、嗯、係例如話，你會唔會覺得你哋 AI 喺未來，即、就、係、是、你哋嘅出現啊、嗯，未來咧係會代替咗即係人類去做好多好多佢哋嘅工種同埋佢哋工作咧？答得非常大方。 佢、嗯、大致上的意思即係話，我哋會同人類一齊去工作。 冇錯，我哋只係 assist 你哋，係、嗯、啦，我哋只係輔助你哋一齊去達成一啲就係工作上面嘅需要，我哋並唔會取代你哋嘅工作。 阿馬小維，你冇睇？仲有一个问题， 我冇睇， 你估系点答咧？好啦，因为以前人类咧，即系容许我咁谂啦，有少少私心嘅、嗯，即系经常惊嗰啲 AI 会叛变啊嘛。因为以前太多呢啲题材拍过啦，咁、嗯、就记者问佢啦，你哋会唔会叛变嘅咧？即系做啲对人类唔好嘅嘢，你估佢点答？ 唔识，你讲。 佢話：我而家好樂意我而家嘅 position， 我 enjoy 我而家嘅個 role 即係我唔會叛變。 佢、嗯、個角色我係非常之好嘅。 喂，答得好正喎！ 係答得好好㗎。 係咪真係咧？就真係唔知啦。 冇㗎。咁其實我哋學緊呢個 AI baby， 你都聽到㗎啦。其實有好多時候嘅話，都只不過係你 fit 啲咩俾佢嘅啫嘛。係啊，你如果喂啲咩俾佢嘅話，咁樣佢咪就係得到一個咁樣嘅答案。 嗱，李麗蕊講呢個咧，都係其中一條問題嘅。我唔係好 exactly 記得佢點樣答啦。佢就話：嗱，你嘅 information 都係。人类 fit 俾你噶嘛？咁、 嗯、 人类有时会有偏见噶嘛？ 嗯、 你将来你做嘅嘢或者你提供翻嘅 service 会唔会有跟翻人类嗰种偏见咧、 嗯？ 我唔系好记得佢点样答啦。 哦，呢一题我又冇睇到， 系有呢一题， 但系佢系会问一啲都好针对性嘅一啲嘅工作咯、嗯。 但系我记得我哋 AI baby 都有类似讲过，即系人类当你输入嘅时候，有可能。佢仲講過嗱，護士全部都係多數啦，女仔 咁是都係女士， 佢就會以為護士就 parallel、嗯、等於係女仔啦。咁呢啲你第時 AI 點樣去解決咧？咁我就唔記得佢點樣答呢個問題。 佢冇答呢、這個我冇睇到嘅就係佢答呢個問題啦。但係佢另外佢有一啲好得意嘅，佢有表情噶，佢好似係類似係啊，類似有一個嘅就佢問一問佢嘅時候，佢就係佢會皺一皺眉嘅啫。點解你會問我呢條咁嘅問題嘅咧？ 佢個皺眉係真係皺眉 有。即系佢个样系 唔系我知道，系佢个脑里边 process 过，应该皱眉啊，定系只一个机械式嘅动作咧、 嗯？ 人类皱眉系因为我个脑谂唔到点答，或者我觉得你呢条问题好唔啱，我先会皱眉。机、 嗯、 械人皱眉系咪佢真系有感情嘅咧？ 我唔知啊。 佢话咗俾佢听嗱，当你一啲碰到一啲蠢问题咧，唔该你皱一皱眉，然后先再。 要揾你问佢 系啊、嗯，我一定会问啦、啊。咁佢可能会系自动毁灭啫。 因为我睇咗一个三个嘅少少嘅片段嘅，咁啊分别嘅就系有三个机械人。有一个咧就着住吊带裤嘅，都系女仔嚟嘅。另外有一个就系长长啲头发咁啊，着住 uniform 嘅，都系女仔嚟嘅。另外有一个就只得个头嘅啫， 有半身 系啦，只得半身嘅啫，得个头嘅。咁就系嗰个咯，即系佢问一个问题嘅时候，嗰只好似皱一皱眉头，谂一谂，点解你会问一个咁样嘅问题咧？咁样咁我就系佢答亦都答得嘅，就系所有嘅问题嘅话都系非常得体同埋非常大方嘅，咁样咯，系啊。 所以人类 都好得意咯。 人类第时咧，可能即系身边嘅助手啊、秘书啊。 啊，屋企嘅工人其实可能全部都系呢啲嚟嘅。 其实而家已经系啦， 系 啊，分分钟三个 AI 人喺度坐喺度做节目啦。 你有好多智能家居嘅嘢，其实基本上已经系噶啦。你有冇你哋有冇呢啲咁嘅嘢噶？有智能家居上嘅嘢噶？ 我就 冇嘅。你未翻去之前嘅话，开定个冷气或者开定个灯，又或者其实有时嘅话，你可以喺你自己嘅智能家居嘅 app 嗰度可以去控制，譬如可能就系喺边个喇叭嗰度会听到歌等等。我觉得呢啲已经系一个小管家嚟噶啦，其实 绝对系啊，净系个雪柜已经好好啦，智能管理边啲就嚟过期嘅，唔该快食咗佢。边啲已经过期？ 而家有嘅咩？会食咗啲嘢佢啊？ 唔系叫你啊？ 有嘅咩？而家有。 有啦，智能雪柜。 佢会提你快啲食咗个芝士，快啲食咗个芝士咁。 佢譬如话你摆啲嘢入去咧，佢已经系知道哦，边啲食物就嚟过期。 咁 会 有把 声 提你快啲食啊？ 唔系，佢有个 screen 嘅，系、 哦、 啦，即系提你喂嗱，呢啲嘢就嚟过期啦。妈、哦， 我而家真系相信你好有钱啊，因为我之前都唔信。是不是很贵啊？呢啲 我冇见过呢啲雪柜、啊，喺边度啊？ 国内咧有一个牌子咧、哦，已经系全部 香港有冇 得卖噶？家居化，我 即系所有嘅嘢，将你一摆入去嘅时候，佢已经入晒所有嘅资料，知道几时。 我唔 系 好明白，咁、那个包本身佢唔会有 valid day 噶嘛？面包啊，嗱，如果你嗰啲有个 valid day 嘅，咁就知啦。佢点 read 到 佢？其实咧，佢 read 咧就是、个前设咧，就系你嗰啲所有嘅包装咧，要有个巴曲。或者有个二维码， 你嘟一嘟， 系啦，你入已经系嘟晒噶啦，系好好玩。 但我信你呢啲嘢嘅，点解咧？就因为我觉得最近我有一个购物嘅experience， 我真系觉得好开心。有某间牌子嘅地方，基本上嘅就系你排一条龙嘅话咧，你就将所有你自己买过嘅衫嘅，你只系摆个篮度啫。 我知你讲边间，我都试过嘅。 佢已经即刻话俾你听几多钱啦。 冇错。 跟住我再 check 嘅时候，冇错嘅。咁我谂你个智能雪柜嚟咁都得噶，你成嚿嘢塞入去， 卖 运动 用品 噶 嘛，系咪啊？ 卖运动用品嘅又有啦，同埋另外有一个我哋成日都卖嘅一个日本牌子，佢已经有 了， 快到不得了，而家唔会排队啦。 逐件摆喺度，嘟咁就知嘅先。 唔使逐件啊，全部成个篮摆落去，佢、 啊、 已经 scan 晒啦。 都烦啊， 嫌你烦啊，佢好快嘅啫，佢一摆落去嘅话，佢已经话俾你听几多钱。 你有冇试？ 你再睇冇错嘅，真系七件衫、 啊。有冇去过嗰啲无人超市啊？ 无人超市好耐之前我已经听国内有咯。 香港有冇噶？ 香港我唔知道、 啊， 国内有。 香港有， 香港 你而家讲。 唔 係我喺 國內， 國內 好好玩， 係點玩法 啊？拉佢個櫃，即係冇人嘅喎。咁你入到去，其實我覺得有啲驚。 嗯， 即係你明唔明？有冇人抓到？ 你貪心先應該好開心。 喂嗱， 冇人看住你喎、 啊。佢驚咩？佢驚自己手痕啊！佢唔係驚人，佢驚自己忍唔住。 如果有人都會喝住佢，話喂你好咯， 唔好做壞事咁啊嘛！死啦，冇人，我個貪心先又發作。即手又开始痕啦！哎呀，唔好偷啦，唔好偷啦！ 有个贪心精， 快啲攞， 小心贪心精。啊，咁点 开个 柜咧？ 系一两一攞咧， 系 嗰件嘢咧，其实已经系自动嘟咗。 喂，但我后悔点算？ 你摆翻入去咯。 哦，你自己 cancel 翻，系 cancel 翻咯 ，cancel 翻。 得，但系咧，佢最好玩咧，譬如话我摆落个篮度啦，我贪玩个试下啫，咁啊攞。 即系其实你一样嘅，你都系入去个超级市场，跟住你攞个篮，咁跟住咧就要开嗰啲系啦，开嗰啲雪柜。 但系成个步骤你必须要好小心吓。 点解咧？ 因为你如果错咗好麻烦嘅，吓、 哦、 咁、啊、我攞完之后咧、嗯，死啦，边度俾钱？ 即系你摆落个篮嗰度嘅，佢已经咩啦？ 未，因为你可以。摆落个篮咧， 你解紧噶，你喺度拣紧噶嘛？ 系啊，系啊。 咁即系点啊？ 你即系等于你去饮茶点心，你摆落个购物车，你最后要确认先得嘅。 系咯， 我就系摆喺个篮度啦。然后咦，睇下边度俾钱先。 咁我咪就系话，其实你惊咩啫？你嗰时候你拣嘅时候你唔惊噶，你 一 日未解， 而且佢未习惯， 未习惯，真系未。 即系你以为一拎佢就已经端 啦。系啊，咁你唔使， 已经扣咗你钱。 望一望啫嘛，你把卫生巾望咪端。 但系我明你嘅意思嘅。 你好惊，第一次系好惊， 点啊？ 系 啊，咁点俾钱啊？ 咁啊？ 有冇人问？ 冇人问啦、 啊， 咁啊终于去到 cashier， 佢真系有个叫 cashier 嘅，就是、有一个即系、就是、类似俾你嘟嘢嗰嗰啲 嗰个位， 系啦， 嘟巴曲嗰个位， 嘟巴曲，嘟咁啊又得啦，啊好开心喎、啊，嘟、嗯、又得、啊嗯，第三件，咦我唔嘟啦，睇下你点先、嗯，我就摆低咗，跟住咧我想走嘅时候咧，佢跟住有啲闪灯，啷啷啷咁样，咩、啊、事啊？ 拘捕佢，拘捕！ 但系你俾晒钱啊，其他 系啊，其他我俾晒钱啊。 咁你嗰件唔要嘅就摆个侧边， 系啦，跟住佢嗡嗡嗡啦，意思就系话唔该你摆翻好佢。 哦， 系啊， 哦，但系都冇人出嚟啊。 冇人，全程冇人，一个人都冇。 其实有嘅，可能佢有啲 camera 影住 嘅。实有 camera， 系啊， 但系 camera 一定有， 可能系一个 control room， 可能管几间呢啲无人超市。咁但系嗰个体验真系好好玩。 咁跟住你有冇摆翻我关心？ 你应该试下啊嘛，试下唔俾钱嘅时候出去咁啊，佢会唔会唔开门啊嘛？我觉得你应该试呢一下。是不是 我答应你下次。 不要啊讲呕咋。不是你想不你有没有摆返先摆 返好摆返好。 我跟你讲笑的啫。但只不过是想试的就究竟会不会的啫。我们不是有时候会讲得一些很土炮的东西的。其实基本上个全程有人在那看着你的。死都不出来。跟着你又试一下你就挑战他的时候。我真的走的时候我就会好。哇所有十个人跑晒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走啊。 但是呢、那个感觉是很开心的。即是第一次看。 我相信现在这个趋势真的越来越即是普遍 啊！ 我而家都倾向用呢一个自动嘅嘟嘅，即系超级市场出面都有啲机噶嘛，系真系快多，因为费事排队啦，系咪先？ 系啊， 系咯。 我最近嘅买快餐，我都系用我啲机啊，好开心，好快啊！即系嗰啲好多快餐店而家都系你自己可以拣嘅，或者你打电话去订。 我有少少谂法，我就觉得就系我哋就觉得 OK 啫，但系如果系老人家，我就真系唔知点算嘅。你要用个 QR code 嗰度去嗌嘢咧，其实有好多都系需要。帮手嘅嗰啲位嘅话，大家都真系喺交接期间嘅话，系要去 take care 下啲可能未识用到啲咁智能产品嘅人， 又或者未必有嗰啲智能手机添咧。 系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都有谂过， 过下啲大众，好冇？ 啱嘅，好，十点半听呢个香港电台大台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政府宣布修订对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撤销 B 类工作移民计划的大专毕业学历限制，下个月15号起生效。修订之后，申请人无需要提交在加拿大或者海外的学历证明，持开放式工作签证、工作假期签证或者其他工作签证的港人，只要在加拿大工作满一年都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移民部长弗雷泽认为，撤销学历要求是双赢安排，既可以令更多需要支援的港人到加拿大，亦都可以填补加拿大就业市场的劳工缺口。直至今年四月底，已经有3100几个港人透过救生艇计划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北约在立陶宛召开首日峰会之后发表联合公布，提到中国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包括不透明地增强军事实力，以及深化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任何损害中方正当权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击。中国驻欧盟使团驳斥北约峰会的涉华内容，并且正告北约中方将会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北约东进亚太。发言人说，北约峰会的公布老调重弹，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公布涉华内容罔顾基本事实，肆意歪曲中方立场和政策，刻意抹黑中国，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和拒绝。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今朝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是继上个月15号以来时隔2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南韩军方正是综合分析导弹的型号、飞行距离等具体参数。日本海上保安厅就说，北韩今朝发射导弹落入朝鲜半岛东部大约550公里的海域。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日前发表谈话，声称美国空军战略侦察机侵犯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上空，并且扬言若果美方一意孤行，平壤将会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反制。 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交代交通运输策略性研究最新进展，同时提出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发展。立法会议员陈佩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自动驾驶发展属于未来大趋势，认为本港必须要加紧相关测试。他又认为香港的情况较为复杂，特别是不少地区早已发展，要采用自动驾驶车辆系统有较大困难，但是在新发展区，例如北部都会区，就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不过陈佩良提出，发展自动驾驶到最后阶段将会是无人驾驶，涉及法律责任和保险的问题。他关注无人驾驶之下，万一发生意外，责任谁属？究竟应该由后台遥距操作人员，抑或车主自行负责，都需要研究处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927点，升267点，总成交金额34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6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43，升2.9；腾讯控股339.6，升5.8。阿里巴巴90.75是升2蚊，美团126.3升4.3，南方恒生科技4.03升0.08，恒生中国企业66.08升1.32，小鹏汽车61蚊升2.85，比亚迪股份265.4升4，快手56.6升2.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39.61，瑞士法郎0.878，加元1.32，人民币7.185，英镑对美元1.297，欧元对美元1.103，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31,957点，跌245点，港金报18,075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09美元，卖出1,940.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特别嘅消息先吓。咁啊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开就发生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而家都系比较塞车，不过比之前就松翻少少啦。龙尾都去马嘉烈医院嘅。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嗰度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去到马嘉烈医院。之前咧，城门隧道去荃湾沙田入口中线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只系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繁忙，不过就冇龙尾。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港岛路面咧就提下大家啦，湾仔嘅坚尼地道有啲临时工程嘅，由而家去到黄昏嘅7点钟，坚尼地道近住合和中心嗰段咧会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咧请小心啦。现时嗰度咧比较繁忙少少嘅，近住合和中心嗰段嘅坚尼地道有临时工程，由而家去到7点钟系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九龙路面方面呢，现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澳海城那段就比较多车啲嘅。观塘道东行去油塘之前开完道回旋处就有啲挤塞，而家呢就近住康宁道就比较多车嘅。康宁道去到上怡道都系繁忙㗎。 新界方面提醒大家啦，荃湾嘅美环街因为爆水管，美环街来往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西流角路来往方向近住美环街部分行车线都系有封路措施啦。而荃湾嘅大河道就因为紧急维修，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部分嘅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嘅。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去小西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最后仲要提提大家，运输处宣布咧，红磡海底隧道就会喺呢个月嘅23号清晨5点起实施易通行。咁到时咧系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易通行俾隧道费，就唔使停车或者系排队俾钱噶。红隧一带就会由当日嘅凌晨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红隧来往方向同埋支路咧就会喺凌晨4点至到5点临时封闭，期间共有9条嘅通宵专营巴士路线啦，1条嘅通宵专营小巴路线改经东隧或者系西隧。咁各位咧就记得尽快开立易通行户口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风吹半夏， 敢想敢干的女企业家许半夏，随着中国经济起飞，在由男人主导的钢铁产业之中，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保证3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见到我无烟代言人 Wise Mike 真系见到，香港全部烟民都戒咗烟，冇人再围埋喺垃圾桶食烟，亦冇人再边行边食烟，逼其他人吸二手烟入面嘅致癌物质。呢个零烟害嘅愿景一定会实现。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一齐支持香港迈向零烟世代。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呢、這個世界咧，緣分一樣嘢好特別嘅，咁、有時都聽到大家，譬如就馬小強啦，講下你以前啲愛情故事啊，咁樣樣。 咩啊？我得兩單啫嘛，阿方同埋肥仔。 阿方 同肥仔啫嘛。 哦，肥仔嗰個就唔算係愛情故事。 係，人哋單戀佢。 嗰、那個恐怖故事嚟 嘅。其實都有段日子係相戀嘅。 我覺得你哋一定有啲嘢嘅，或者佢啊。 呢個世界就係 never say never， 永遠唔好話冇機會或者冇緣分啦。咁有個新聞咧，我覺得好暖心嘅。咁因為現場好多人咧，即係揾相機影在見證一下。美國機場嗰度咧，有一位78歲嘅老伯咧，就接機接咗個都係差唔多年紀啦，70歲嘅太太啦，即係位女士啦嚇。咁好啦，咁跟住即刻攬住啦，已經好親熱咁攬住啦。因為其實佢哋今次咧相約見翻面咧，都係諗住喺翻埋一齊嘅。咁但係呢個老伯伯決定咧，當日喺機場咧先嚟一幕咧叫求婚記。 哇！哦，佢哋係啦，老情侶嚟嘅。 其實佢哋以前咧喺讀書嘅時候咧，嗱、即係佢而家講翻啦，自己後來講翻啦，佢已經好中意呢個女仔、但係後來冇機會喺一齊。咁到最後咧，大家互相有屋企人啦，又結咗婚啊，娶咗太太啊，嫁咗咁樣。到咗好多年之後咧， 大家联络翻啦吓。咦，原来大家都单身，咁所以个老伯伯就不如你飞过嚟我哋呢边啦。我好想咧，即系我哋继续我哋未来走人生嘅路咁。即系其实佢口头上都已经有少少叫做 透露咗， 系啦，有少少知 commitment 嘅啦。咁但系呢个伯伯咧就喺个机场当住咁多人咧，攞个枕头出嚟摆喺地下。跪低，咁跟住咧就向佢求婚啦咁样。咁好多人咧影咗嗰一幕，即系嗰个太太咧喊啦，好感动咧。就最后咧就 say yes 啊，咁啊伯伯咧就揸住张纸 ，she say yes， 咁啊举起咧影翻张相咁。我觉得啊，即系人间咧爱情呢样嘢永远冇时限嘅，即系唔会话限住几多岁咧就唔爱啊，或者唔可以再开展新嘅一页，系完全冇呢个界。 系啊，呢、這个其实我一早知道。 我其实讲嚟鼓励你嘅， 系咩？ 我谂你做 关佢咩事啊？ 可能你仲会挂住唔方好嘛，系咪先？ 唔系，就算有又如何咧？我认啊，咁啊收藏嘅心底唔得。 你认啊？你嗰阵时候喺爱我系列，你有首歌点唱俾佢听。 系啊，咁我觉得爱咪爱咯。 不人生， 但系又要睇下自己系乜嘢。 当然 啦， 系 冇错啦， 就唔好搞乱人哋嘅安静嘅生活。 唔好乱嚟，尤其是系当如果自己系已经可能有家庭嘅，或者系已经系有呢一方面嘅，即系另外一半嘅，你就唔好开始呢啲嘢啦。我觉得。 或者對方有家庭都唔好啦， 系 咁，但系佢哋咁啱就兩個都已經係單身啦嚇，咁所以就重新喺七十幾歲再走翻埋一仔咁咯。 啊，唔知會點嘅咧？當兩個老人家走埋一齊，我冇諗過。 互相扶持咯， 黃昏戀啫嘛，咪仲好，我覺得。你冇咗嗰啲可能係年紀細嘅時候之間嘅嗰種激情。 哎呀，冇咗， 系啦， 即系可能更加互相信任啊，互相 会细水长流一啲嘅，同埋我觉得系互相照顾嗰种嘅感觉，我觉得会来得长青一啲咯。 啱啊，亦都唔担心，仲有个阿伯走去搵阿婆婆， 呢个好难讲，呢个 你冇，你冇行过啊？ 系啊，真系我唔够胆话， 佢而家咁老，唔会人唔会有人抢啦，未必噶。 哎呀，你吓我，好惊啊！ 我唔係嚇你，而係即係你如果即係其實你聽唔少呢啲咁樣嘅即係故事啦，係嘛？咁你會發覺佢係冇限制、冇劇本，係唔知喺咩時候嘅話，大家總之仲係能夠可以喺埋一齊嘅咧，就會喺埋一齊；唔可以喺埋一齊，你都會夾硬喺埋一齊啦。愛情邊度有得理喻㗎？冇常理嚟去理喻㗎嘛。 同埋伯伯有一句講得好好，愛情永遠唔會太遲嘅。即系几时都可以，如果你爱嘅话，几时都可以。 咁你呢？你如果系你真系突然间有个我嘅阿芳出现喺， 如果 会点啊？ 如果好似阿 Sarah 话斋，如果我 是 一个单身嘅状态，又喺就算好似伯伯咁嘅年纪 ，available 系啦，遇翻一个佢 available 嘅某一个人，我都会考虑嘅。即系我都会个佢咯。 我绝对赞成。 点解唔可以？ 点解 大家都系单身，而又遇翻上？嘅时候点解唔可以？ 不过其实都几浪漫嘅，相隔咁多年。 你年纪哦，你而家讲紧嘅又系边只啊？即系你呢一只嘅就 系 话，当你单身嘅时候，你就会追翻你以前曾经心仪过嘅对象，系嘛？我会觉得就系话，其实我会觉得，大家唔好俾爱情太多嘅限制，同埋太多嘅预设咯。我觉得只要系爱啦。唔分年龄，唔分种族，唔分界限，唔分背景，乜嘢都唔分，只需要爱。同埋大家喺嗰阵时候啊，当然喺社会上面佢哋要俾嘅一啲嘅条件，当然系嘅。首先你哋两个必须系要单身先。如果系咁嘅条件之下嘅话，我觉得嘅就系年龄啊、时间啊、种族啊，你几多岁完全唔关事嘅。爱就系爱，爱最大。 我今晚决定行动。 讲咁多嘢做咩啫？同埋有时好多嘢关你咩事啫？系咪啊？ 你 要好好地去支持人哋啊嘛。No longer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I just never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hen I woke up one day and found you on your way, leaving nothing but my heart behind.Hanging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个早上风骚快活人一样陪住你。网上情知，经典重现。George Michael and Wham。最近电影串流平台睇咗个纪录片，就系讲呢个二人组合 Wham 佢哋嘅成立嘅历史嘅。其中嘅拍档 Andrew 就话，当年咧喺学校里边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有一次咧老师带咗个新同学嚟，话佢啱转过嚟噶，不如咁咧 Andrew 你照顾下佢啦。于是两个人成为好朋友啦。他说当日如果不是老师有这个安排，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一起组成 Wham 这对乐队呢？他们很年轻已经开始作自己的歌曲了，拿着作品在唱片公司推销，但是被人拒绝。最后终于有间唱片公司肯跟他们签约了，不过最初的成绩都是未如理想的，直至这首。轻快的曲风加上容易上到的旋律，加上他们为这只歌在家里排晒舞一起上电视，就叫做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虽然两人取得极大的成功，但是最后都决定要拆伙的。收录在 Wham 最后一张大碟叫做 Music from the Edge of Heaven， 有这首歌曲翻唱自一对组合 Not Was 1981年同名的歌曲，叫做 Where Did Your Heart Go。 Let Your Heart Go 为呢对二人嘅组合留低完美嘅句号。拍货之后 ，George Michael 单人发展非常之顺利，卖出嘅唱片超过1亿张，可谓陪伴咗好多70后、80后嘅青春。由于呢一首歌曲，好多人更加会熟到滚瓜烂熟，就叫做 Last Christmas。冥中非常之巧合 ，George Michael 同样都喺2016年圣诞节嗰日离开世界，终年53岁。不过呢一首歌曲，相信大家会永远记得，就系佢嘅《Last Christmas》最后的圣诞。十几年的音乐生涯带来很多令乐迷依旧反复聆听的作品，包括这一首 George Michael 先获得两座的加林美奖、三座的全美音乐奖、五座的全英音乐奖等等，而这首歌绝对是其中一首经典的作品。熟悉的前奏引入 George Michael 第一首独唱冠军歌曲，亦都系佢嘅招牌曲目，1980年代抒情歌曲嘅代表作，名字就叫做 Careless Whisper。 Time can never mend the careless whispers of a good friend to the heart and mindIgnorance is kind, but there's no comfort in the truth. Pain is the hole you find.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经典的歌手，经典的歌曲，尽在网上情，经典重温。今日我哋有 George Michael。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上堂同埋今日好开心啊！因为除咗口讲之外，今日有游戏玩啊！耶！好欢迎我哋嘅杨博士啦 ，Leo 博士同埋 Ivy 小仙妹嘅。 多谢 Ivy 同埋 Leo 博士。 好唔开心啊！冇得调位坐，仲系喺我隔篱。好惊啊！你唔好调戏佢， 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就系咁嘅，我亲眼目睹一件全世界最核突嘅事。小强将个面烘埋喺呢个玻璃嗰度，系啊，要佢锡一啖， 哇，系啊， 想呕啊！ 系啊，呢个博士面红， 系啊，我都知啊，任何人都面红啦，系真惊， 鬼故唔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好来吧，嚟啦，咁我哋重温下上集我哋讲过嘅一啲内容先，咁我哋上次冇错啦，上次咧我哋就讲一啲人面识别嘅技术啦，咁啊都考下大家仲记唔记得先？一人讲一个啊，一啲好极端嘅因素系会影响人面识别嘅准确性嘅。 我记得系你讲嘅 整容， 整容 ，OK， 好好好， 太阳眼镜， 太阳眼镜， 因为遮住咗啊。咁我记得上次讲咧，银丝同粗框眼镜都有啲唔同嘅， 冇错， 系啦。咁同埋咧，就如果真系会影响咧，可能就系戴个假发啦，又或者咧就系戴个面口罩啊嗰啲， 戴帽， 戴帽啊嗰啲。 点解戴口罩或者太阳眼镜？ 因为减少咗佢嘅 data， 佢唔够 data 去 识别你个样， 系啦，会遮咗五官，咁啊难啲去做一啲人面识别嘅技术啦，咁样。咁年龄咧，年龄记唔记得有冇啲咩分别咁样？一个人嘅 有分别，如果你将好细个嘅时候嘅相同而家，譬如话三十年后、四十年后，佢系会唔认得呢个就 系 嗰个。 系啦，如果个年龄相差好大嘅时候，就会唔认得啦。哇，咁都好犀利吓，隔咗一个礼拜都仲。 对啦， 我哋其实应该，我哋其实应该改，唔好叫 B B 班啊，我哋起码都系小学噶而家。 我哋有温习噶嘛？ 好，咁可以继续 温噶嘛？ 继续保持个距离上堂。 针对你啊，调 戏佢啦。 好，咁啊，今日都我哋准备一个小游戏啦，不如就俾 Ivy 去带大家玩一下。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会开一个新嘅 topic 啦，就系关于语音嘅。 语音。 咁首先开始先，我哋玩个小游戏，睇下你哋识唔识分呢一个系咩生果。 我哋睇佢啲眼神啊。 系啊。 中意喎，但 佢喺度挑战你啊。 嚟咯。 咁我哋 识唔识咩分生果？即系我哋见到个电脑有个生果。 生果之后就讲个名。 而家我哋就会即时 show 一张生果嘅图片啦。 啊哈。 跟住咧，你哋就要谂。哇死了你见过这种生果味呢 好 pick 的即是很少有的。 不算少有现在就小强面前就会有一个生果啦。那呢在我们按开始录音的时候你就要帮我讲这个生果的名字出来啦。 中文英文啊 中文 中文。 是啦中文预备开始。 蓝莓。 蓝莓。蓝莓。 靓味。唔系好啱，再试多次啦。 嗱，佢话你唔啱，嗱，佢话你读咗做男 靓妹， 男丫头个男同埋妹妹个妹，但系实际咧，其实我哋系生果嗰种男。 但系唔系，但系我头先咧，我就咁听咧。平时我都笑佢嘅，睇佢说话音都尚算即系纯正，所以以我哋肉眼、或者平常人听听咧，你觉得 即系你 你觉得系咪？我觉得佢算正当佢个咬字， 佢不嬲都系甩牙噶嘛，所以 但系佢头先蓝莓唔啱音， 因为你觉得佢系甩牙，所以佢就佢读啱咗嘅。咁但系可能佢喺唔甩牙嘅世界度， 即系我要求低， 冇错， 我要求低，所以我觉得佢 OK 啦。 即系如果你用头先个发音咧去生果档咧，阿婶系识得俾蓝莓你嘅，系啊，佢唔会俾一支啤酒你嘅。 咁我哋而家等丽睿同我试下同一条问题咯，等一等啊！ 蓝莓， 蓝莓， 蓝莓咩 model？ 蓝莓啊， 蓝莓，蓝莓特尔， 蓝莓。 系啦，佢今次出咗结果咧，就系男性嘅男啦，跟住系毛特儿个毛啦。 喂，但系我觉得系佢嘅问题、啊。 唔系，我觉得其实佢系会再劲啲嘅，就系、是、因为咧佢 read 到我里面嘅思想。 我中意男毛特儿。你要，因为咧我哋同一关只可以挑战两次，而家你挑战下一关啦。 好，下一个，咁我哋而家见到咧就系由阿 Michael 挑战啦。 生果菠萝 三。 可能你读得太快了，他所以呢他只侦测到一个数字三字，我们试多一次啊。 菠萝， 看看他傻仔。 唔得啊！ 系 啊，可能因为佢读得太慢啦，佢读嘢 哦，系啊，嗰啲譬如可能嗰、那个嗰啲字嗰、那个 speed 你都有分别嘅， 系啦、啊。今次第三关啊，我哋试多次啊。 好嚟咯， 奇异果， 我希望你得啊。 奇异 争少少，佢 read 唔到个果字喎、 啊，会唔会太慢啊？奇异果咁会唔会好啲啊？ 喂，如果第时有个生果档咧喺 AI 开咧，我实唔会买嘢。 系咪啊？ 我实唔会买。 我会啊，因为佢俾个蓝毛我。我觉得我 喂， 好啊，我哋等 Leo 博士试一次，睇佢又识唔识咯。 得唔得啦？嚟咯。 奇异果， 难嘢咁样样。 冇错，系。 啊，得咗啦，终于。 哇、 啊， 死咯！ 系咪因为熟你把声？ 因为系用你嗰把声嚟去 train 佢噶。 因为咧呢个小程式咧，就你一定要揿咗个录音，就即刻读嗰个字嘅、 哦。 首先，如果你慢咗少少咧，就诶， 佢已经 我试多次，我试多次，我试最后一次。 好，而家阿睿睿挑战。 好， 我一揿咗你先。 就即刻讲，好咪？ 三二一， 菠萝。 系啊，真系一个菠萝嚟， 冇错。 即系个时间嘅问题。 系啊，但系其实头先譬如蓝毛同埋蓝妹妹个妹咧、嗯，其实佢系都录到嘅、嗯，只不过可能系你讲嘢嘅时候个语气令到佢可能觉得，诶、欸，有少少唔攞唔准，到底你系讲紧啲乜嘢？ 哦，又见到蓝毛嘅语气会系点噶？ 好似我咁样 咯， 蓝毛。 啊，蓝毛， 但可唔可以咧？即系我唔知啊，可唔可以 train 佢咧？嗰个宽容度大啲啊！而家好似真系要咬到好正。咁你知啦，其实坊间好多人有懒音又有香音又有，系咪先？咁、嗯、 你咪可以用呢一个嚟去 train 啦， 唔好有懒音咯。 冇呢人系叫个 AI 就你系你， 系、 哦、 啊， 因为你自己进步噶嘛，系、哦、咪？ 呢个游戏有咩、有咩功用啊？ 嗯， 就可以譬如咧，头先啦，听到你有冇读？正確先啦，第一步。第二步，你哋有冇留意咧？佢完咗之後，佢會同你講翻你讀嗰個字，同埋後邊有個英文。 有啊， 係啦， 有啊。 呢個就係佢做嘅第一步， 哦、 就係、是、呢個叫咩嘢？ 翻譯 係啦，翻譯啦。咁同埋咧， 翻譯咯， 係啊，你個都做喎。同埋咧，佢會同你判斷埋。是正確定是錯誤的、 啊、 是啦，這裡就是一個語音的 AI， 就是那個機器或者那個 AI 呢，去懂得我讀緊啲乜嘢啦。咁、可以問大家一個問題啦，大家日常生活中遇到啲咩關於語音嘅 AI？ 嗯，就係平時 Siri 咯，即係你係 啦 嗰啲咯。 我用我哋個智能電話嘅時候，有時可以叫佢幫我打電話俾 佢。佢有時都聽錯㗎，有時仲打咗粗口出嚟添啊！好彩我未撳，係啊，冇 咩嚟㗎？ 唔係啊，即 係佢咪成日用粗口鬧佢啊？ 佢搞錯咗我發音啊！ 你 係咯， 好彩我冇即刻撳出去咋。 真系笑到粗口， 系啊， 咁佢会读翻出嚟俾你听噶。 我唔会，佢会唔系嗱，我系用嗰啲唔该你同我同阿马小强我，即系我讲一句说话啦，咁佢一路打出嚟啦、 啊啊。 但系有时佢唔知点解佢 read 错咗咧，佢听错咗个音咧，佢打咗粗字咁啫。 系系系，我都有试过， 你都有讲粗 口。系啊，唔系我冇讲粗口，但系佢将我心里面嘅一个嘢咧，摄咗喺啲啱嘅位置， 即系头先个蓝毛 系咪啊？冇错。 所以睇清楚，唔好咁快抌出去啊。 系啊， 系啦、啊，所以你 send 出去之前都要对一对，有时 AI 都唔系100% 正确。 同埋嗰啲字系同音，但系唔同字咯。 嗯， 系啊，都会有咁嘅情况嘅。 仲有，譬如你哋有冇睇过 YouTube 或者其他影片啊？ 啊哈，有。 咁里边会唔会有语音嘅功能咧？估下。 YouTube 里面有冇语音嘅功能？ 有嘅，譬如话我想睇咩戏，我咪读出嚟咯。我想唔系啊 ？YouTube 里面 系啊， 有冇语音功冇？我唔觉得有，点解会有啊？ 咁问就应该 咁系咩先得噶？你睇个影片嘅 系乜嘢啊？ 其实系嗰个字幕嘅翻译功能啊。 哦，系系系，你可以拣嘅有时。 你解释翻俾我听系咩啊？咁 哦，咁佢就系咁样嘅。佢有时譬如可能你睇一啲话去韩国嘅一个影片咁先算啦。咁佢有啲韩国嘅字幕嘅。咁跟住你会见到嘅就佢有一个功能嘅就系你可以揿落去。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将佢翻译成你可以拣嘅就唔同类型嘅字幕咯。譬如可能你系中文。中文仲可以揀嘅就係繁體或者簡體，或者日文或者係點樣，跟住佢就會打埋。 但 係 嗰個同 AI 有關 係 咩？ 誒，呢個就係一個翻譯嘅功能咯，翻譯都係算係一個 AI。 佢係即場有 AI 翻譯嘅咩？ 佢唔係即場嘅。 唔係咯，佢應該 有人 翻譯 咗，做咗翻譯先， 係個 AI 翻譯嘅，但唔係 AI 翻譯嘅，係 AI 都有。 唔係人翻譯嘅咩？ AI 都有嘅， 都有啦。 咁後少少咧，即係譬如你哋如果睇 live， 即係一啲現場嘅 YouTube video 咧，其實咧你都有得撳字幕嘅喎，嗰個咧就係 AI 即時聽到你講嘅嘢，然後生成出嚟嘅字幕。 冇錯，即時翻譯，但係遲啲嘅。 都快嘅啦，算。 但我見到多數佢都會係遲少少嘅，係有少少 delay 咁樣嘅，係啦。咁因為佢都要時間去消化你講嘅嘢，再去。寫翻個字幕、 以前咧，我做電視台嘅幕後咧，嗰係點樣樣咧？就嗰個人講一句對白，佢就嗰人即係另外一個撳字幕嘅就撳出去咯，咁樣即係用人腦去跟佢 咯。咁樣就會考你打字快唔快，我就唔得啦。 係啊，我唔得， 我唔得啊，所以我都要靠 AI 幫我。 但係 AI 翻譯準唔準確咧？佢有時會翻譯錯嘅喎 AI。 係啊，一定會有翻譯錯。咁我哋一陣休息翻嚟之後咧，就可以諗下啦。你哋生活中有冇遇過啲 AI 語音上做錯嘅例子，或者翻譯錯嘅？ 經常。 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躲失缩一处，也是事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于路旁正靠大树，让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试验有惊喜，如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收容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我亲眼感觉景致太好。真情 似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随匆匆光阴怎说起，太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似与比，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个厨房实在太热啦，工友喺咁热嘅环境下工作会好危险，点算 呢？肥强，呢啲用脑嘅嘢等我嚟，我要保护厨房工友，毁灭热量我踩。 两位啊，你哋净系喺度嗌我踩系冇用嘅，等我话俾大家知点样喺酷热嘅环境下工作嘅安全守则啦。 哇，开咗抽气，饮多啲水，真系舒服好多啊！真系想日做夜做，天黑时想跟你到白头。 自闭冇人想同你白头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太热，惨过热锅上嘅蚂蚁，环境舒适开。心个雪柜嘅盐焗鸡，我系 A P 潘如谦。 放心啲啲 D S E，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马小强，就嚟放榜啦！同学们想放松，我建议你最好约埋啲同学、老师、校长翻学校倾下偈，食下嘢，唱下歌，祝大家考到好成绩！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放松 D S 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积金将会在2025年取消对冲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话，顾问研究结果显示，原定设立的专项储蓄户口计划行政费用高昂，每年高达1亿5千万，所以决定不推行。他说破欠基金已经为雇员提供保底安全网，以特惠款项形式向雇员垫资遣散费，可以全数覆盖76%薪酬款额。他同意薪酬遣散费的覆盖率有提高空间，当局会探讨。孙玉涵不同意政府当初考虑不周的讲法，强调取消对冲是很巨大和漫长的安排，随着时间改变，没人能够预计有3年多疫情，世界经济都变化很大，认为再由顾问去检视有关计划是负责任，不推行亦都是妥当的做法。中一派委结果昨日公布，获派头三志愿学校的学生整体满意率是91%，较去年下跌3个百分点。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黄建豪说，满意率虽然较去年下跌，但是仍然处于高位。不过对于有报道说有中学在昨日放榜日派员到观塘的教育局学位注册组外抢收内地生，他感到遗憾，相信都是出现收生不足情况较严峻的中学，期望随着当局政策有改变，这个情况稍后会有改善。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陈淑仪说，如果学生已经获派心仪学位，可以无需要扣门，即使扣门都不应该太多间学校，以免对仔女构成太大心理压力。加拿大政府宣布修订对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

封路情况，荃湾的美环街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西楼角路来回方向近住美环街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的九巴路线42号 M 和243 M 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在荃湾大河道有渠务紧急维修，大河道去返荃湾西港铁站方向近住沙咀道的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向小西湾、青山公路华园村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三号干线七号码头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要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0，港台电视31。 去买咁平，至少买呢个价啦。 行家投诉你个价冇跟大对噃， 唔跟我定价，咪指我供货俾你。 供应商操控货品嘅转售价格会妨碍商户间嘅价格竞争，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机会触犯竞争条例，定价都是交返俾分销商啦。上竞争事务委员会嘅网页了解多啲啊！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第二節的 AI BB 班，我們繼續要歡迎的就是有 Leo 楊博士和 Ivy 小師妹，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個語音識別。 好，剛才重溫回剛才那個遊戲先，那我們學的第一種 AI 技術，嗱，抄低啦，可能遲些又會拆業的啦，就是語音識別啦。 Okay. 語音識別呢，簡單來說呢，就是將語音轉文字，本身我們讀出來的說話 AI 幫我們變成一些小英文字啦或者中文的。那個步驟呢就有兩個，首先就會是聲學模型。咁咩聲學模型啊？就係佢會將我哋口語嘅單詞變成唔同嘅啦，譬如啦有相近似嘅唔同嘅音節啦，一陣講個例子俾你聽。咁然後咧就會到語言模型啦，語言模型咧就會係將頭先嘅字再根據埋上文下理估曬你成句嘅意思。譬如啦，例如同我考下你啊。昨晚我睇咗一本紅色書，幫我翻譯做英文先。 Okay, I read the red book last night。 咁譬如嗱，對 AI 嚟講咧，可能紅色啦，同埋過去式嘅閱讀係啦，就會係同一個字，所以佢就會可能咧喺聲學模型嘅時候列出呢兩個字俾你揀。咁跟住啦，譬如可能眼睛啦，同埋我。 又係好類似㗎啦，佢就會出一系列嘅詞語 ，I 同 I 係啦，然後聲學模型過咗就到語言模型啦嘛，咁語言模型咧就會根據你成句嘅意思去推斷翻，哦原來你嘅意思就係你琴晚睇咗一本紅色書，咁就盡量減少佢個錯誤咯個詞語，呢、這個就係、是語音識別嘅效果啦。咁頭先啊喺休息之前問過你哋。生活中有冇啲有趣嘅例子啊？ 嗯，你嘅意思系即系语音识别啊？ 系啊，有冇譬如 AI 听错嘢 ，Siri 原来唔识听我讲嘢。譬如我自己先啦 ，Siri 咧成日都我叫佢打俾我阿妈嘅，佢就会打俾我姑妈。 系系 系啦，佢就会听错啦。 咁呢个系一个伦理嘅故事。 我会试过嘅就系头先要咁样讲嘅啫。我有时我哋会用语音，希望佢可以变成文字，咁我哋就唔使打咁多字，佢就系 send 一啲 what 咩 app 俾人听嘅时候咯。系啊，好多时候咧，佢就系系啦 ，send 啲信息俾人嘅时候，佢都真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啫。佢唔知系咩嘅时候咧，佢就会俾你拣嘅，佢就会弹几个， 会有条红色线咁样间低，跟住你可以揿开，你就有几个选择咁样 啦。系啦，咁好多时候其实我就用用口，即系用语言， 即系你好难 讲啦。好多时候系你等好耐嘅咧，佢会走咗嘅咯，又或者系即系佢唔可以等你太耐噶，有时系咪啊？ 即系 AI 好心急， 即系你唔可以开我谂我就今日其实我想。 佢會停嘅， 或者佢會加個逗號咯。有時佢以為你斷句啊，其實純粹係人嘅大腦思考緊，但係 AI 唔知道你思考緊。 係噶，係啊，同埋係啊，有時佢會打啲字出嚟係唔啱嘅。 不過近年咧，即係呢一個可以咁樣讀一啲嘅語音，佢同我打字咧，的確幫咗我自己啦嚇。有啲人或者會唔寧願嘅，譬如你咧，若佢都係用緊手寫嘅呢啲劇本，但係我咧就已經係大量靠曬機械人嘅啦。即係你話我懶又好，或者話呢個幾方便嘅一個模式。都好啦， 咁你覺得有冇唔好處啊？對於嚟講，除咗你變懶咗之外， 呢個咪就係唔好處咯， 都係唔好。 唔 係 嘅，有啲人懶咗，突然間發現，哎呀，好似唔識寫字。 有啊，執筆忘字啊，啲英文字唔記得咗點串，一會會彈出嚟㗎。 係同埋頭先你所講咧，佢俾你選擇都係一個好嘅諗法嚟。我諗唔到呢一句下一句係咩，或者呢一句成句，我有譬如啲成語咧，我淨係記得啊，淨係記得頭嗰兩個字，咁我打完咧，佢已經跳埋下一句字出嚟，咁變咗有時提咗我。 是啦，这个就是那个好处，即是凡事都有好和不好的嘛。 但他有什么不好处？如果你科学家来看，你估计 不忘记，是的，忘记了字，是啊，英文字不记得， 可能会令人变得懒惰， 是啊， 因为所有东西都依靠他嘛，你现在， 是啊。 我有东西问，小师妹。 懒惰嘅，因为佢系懒惰嘅，佢问我。 两位，我其实咧，即系你话语音输入咧，其实我二十年前咧，喺间公司做嘅时候咧，已经有语音输入法，就系广东话输入法同埋普通话输入法，其实都系一样嘅。我唔知嗰啲有冇 AI 嘅成分，即系佢唔系手写笔啦，唔系打字啦，就讲，譬如话，我今天很高兴，佢即刻已经出咗啲字嚟。我想问一下，佢有冇 AI 嘅成分啊？另外第二樣嘢咧，頭先你問有冇唔好處咧，其實係有唔好處嘅，即係當個同事唔識用手寫筆啊或者輸入法嘅時候咧，你如果有啲商業秘密，我要解雇梁嘟嘟。咁啊，全稿啲人哋都聽到。 即系咧要講出嚟。 係啊，係啊，係啊。 你唔可以揾一個靜嘅房講咯，傻佬。 成間公司都係咁 嘅。你實要喺當眾咁講嘅咩？ 係啊。 我試下去回答嗰個第一個問題先啊，即係點樣判斷嗰件事有冇 AI 嘅成分咧？嗱，當然我就唔係設計二十年前你話嗰個輸入法嗰個人啦。咁但係咧，我哋可以從嗰、那個即係嗰個俾出嚟嗰個答案咧。去判斷到咧，佢有冇機會，大唔大機會用到 AI 啊？點樣睇咧？係啦，例如我用個例子啦嚇，畫蛇添足啊。如果你叫佢做翻譯啊，佢可能答咗你啊 ，draw snake at feet。是不是很蠢啊？ 是啊， 哇！你逐隻逐隻字拆嘅， 乜嘢 translate 啊嘛？ 你好似直接翻譯啫喎。 咁但係佢係咁嘅咯， 係啊， 係咁嘅咯， 係咁嘅 啦。但係睇個人唔明啊嘛。 如果你用而家特別而家多啲咧，用一啲 AI 模型去做分析咧，頭先啱啱咪阿小仙妹咪講咗個概念。AI 是懂得看完你整句，然後去判斷、哦、其實它有可能很多個選項、這隻字這個音可能有很多個選項、I 都可能是我或者可能是眼睛、為什麼它到最後可以判斷到呢，就是因為它在訓練這個 AI 模型的時候，它有大量的數據去輸入， 包括不同的句子的組合去做個分析。 咁 呢一啲嘅成分出嚟嘅結果咧，好大機會就係用一啲 AI 嘅模型去做。去翻你頭先輸入法嗰個問題，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嘅。當時你用嗰個輸入法，佢會唔會淨係單字去認嘅？ 唔係啊，佢已經去可以學習到啦。譬如話新聞稿啦，你打咗幾個字咧，佢後邊嗰啲即刻出曬。 係啦，咁啊，通常呢啲都已經有一啲叫做簡單啦。我覺得相信就二十年前嘅話，一啲簡單嘅一啲可能機器學習嘅方法都可以做到。 不過其實佢引申另一個問題 ，AI 其實個歷史有幾多年，可唔可以？ 其實好耐嘅，呢個技術係已經一早已經有，但係點解特別呢三五年先咁多 人 我哋話叫落地啊？即係落個 AI 技術落地咁多地方去用咧，就係、是、因為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叫用 GPU， 即係用一個叫做一啲圖像嘅硬件可以做大量去做數據分析嘅時候，可以加速咗個速度。以前你可能你要入成億嘅文字去做輸入，然之後做訓練模型，可能你可能真係要超過一年時間先做到。但係而家唔係喎，而家因為呢一個硬件嘅技術嘅提升啦，我哋令到件事可能一個月就可以 做到 咁樣嘅，咁變咗你 AI 呢啲技術，無論我哋之前討論嘅咁多，其實全部涉及到呢啲 AI 模型做分析嘅，都要啲時間去訓練個模型噶嘛。咁你如果根本個時間上唔許可，咁呢啲技術又點落地咧？所以科學嘅嘢就係咁噶啦。你可能好多 快，總之而家 做研究係啦，做研究嘅人理論或者理念設計咗個模型，設計咗個方法，佢能唔能夠到最後？將個技術落地實踐咧，其實涉及都仲有好多樣嘢，例如 AI 對可能對一啲科學家、對一啲工程或者一啲公司嚟講，其實就係呢一啲硬件嘅配置能唔能夠做到？去到呢啲話題，而家就點解咁多人講晶片？晶片嘅研發點解咁重要？點解我哋要喺呢方面國力？點解要做多啲？其實亦都好影響 AI 技術嘅發展落去，因為我哋去做呢啲嘅時候都需要一啲晶片嘅支援去做咯。 明白，好。 哦，解釋得好清楚。 係啊，好，謝謝妹。 咁其實咧，頭先呢姚博士亦都帶出咗另外一個 AI 技術啦，就係頭先用到嘅就係翻譯功能啦。咁考翻你哋啦，頭先畫蛇添足，佢而家直譯咧就叫 draw snake at foot。 咁其實佢實際嘅英文係咩啊？ 畫蛇添足啊 ！Adding something that is not necessary，unnecessary 哇，系啦，就是 unnecessary 啦。所以咧，呢一个就系 AI 嘅进化过程啦，即系佢唔系再系直译逐个字逐个字咁掟出嚟啦，因为其实有可能错误噶嘛。反而咧，佢就系会用一个我哋叫意译。即係佢會理解咗你嘅上文下理啦，再去推斷你嗰個字嘅意思。 但 係 小 師 妹 啊， 其實上文下理都唔會估到嘅。呢一個咧係一個成語故事，佢背後有個 story 噶嘛。咁但係如果我哋輸入嘅時候，畫蛇添足本身咧係如果將嗰個故事輸入埋，佢先會明白嘅，係咪啊？我意思即係咁，即係就算你睇上文下理，其實畫蛇添足你都唔會諗到話哦，加咗啲唔需要嘅嘢嘅。但係因為有個古仔嘛，曾經某個古人去人哋屋企飲酒見。即係嗰啲咁樣啦嚇，咁其實係咪應該加埋個故仔輸入埋佢先會明？ 佢本身應該個系統已經識呢個故仔，所以佢知道佢故仔最後帶出嚟嘅意思。咁之後啦，佢就可以翻譯翻嗰個意思出嚟咯。 嗯， 係啦， 即係其實佢唔需要知道你個故事係嘛？即係其實佢就呢個故事就畫蛇添足嘅意思，就等於就係 unnecessary 就係多餘嘅。係咁樣嘅意思。 我或者解釋一下，你畫蛇添足咧呢個例子咧就難啲去做解釋嘅。例如你用首先用藍。妹嗰個例子就最好啦，因為藍妹佢聽落去，如果我哋用一個模型係叫做一般去做分析嘅模型，你冇話將佢指明係做水果做分析嘅模型，咁佢就會去聽啦。根據你呢兩個音藍妹，咁佢可能會係咪南邊嘅妹妹咧，定係藍毛咧？甚至聽錯少少就係呢個頭先我哋試出嚟嘅效果。但係如果你話我想去水果店。賣藍莓， 哦，佢就識啦， 咁就知道一定係藍莓啦。 咁AI 就容易啲去估計到你 縮窄咗 呢個兩個音係藍莓咁嘅意思。去翻 買一罐啤酒唔點搞？ 阿啤酒就睇下啤酒有冇差唔多音嘅嘢 啦，妹咯喎，唔 係 妹 咯喎。咁去翻畫蛇添足，其實如果叫得畫蛇添足呢四個音，理論上應該好大機會都係 refer， 即係講緊呢個蛇 不需要的 呢個字，係啦，咁啊係不需要的。 知道。 只不過如果你真係蠢啲嘅一啲機器做翻譯。 咪就係頭先講咯，啊 draw snake 啊咁樣。 因為真係會有㗎，我見到有啲翻譯，係啊，有乜乜翻譯咧？你有時你嘅真佢真係會直譯㗎，佢唔係譯我嘅意思，佢係直譯嗰個嘢咯。 咁就真係蠢啲啦，呢啲係啦，咁啊真係要花多啲時間去做一啲叫做配合翻個文化。配合翻嗰個地區需要嘅一啲翻譯咯， 咁嗱，可以問下你哋啦。你哋譬如去旅行，我假設我要去泰國啦，但係我淨係識沙瓦迪級，咁點算啊？ 係咪就係用佢嗰個翻譯咯？ 你以前有冇見過啲翻譯機啊？ 有 係點㗎？我未見過啊，因為 唔係就你講一句廣東話，佢會翻譯，然後讀翻俾對方聽咯。 係啊， 你撳個掣， 撳個掣。 咁你覺得嗰個有冇 AI？ 我覺得冇喎。 嗯。 有冇 AI 啊？ 我覺得冇。 有係嘛？ 點解有或者點解冇？ 點解？因為點解冇咧？其實即係等於字典機咁樣嘛。你撳蘋果，佢出 Apple。 嗯， 係啊。 佢成句子嚟嘅喎。 係咯。 我都覺得係冇 AI。 其實咧，個就視乎你頭先話啦，係咪成句？句子啦，同埋頭先 Leo 教過大家嘅，佢係咪真係會理解到你嘅意思，再去翻譯？如果係嘅，咁咪就係一個 AI 咯。如果唔係嘅，只係有一啲單詞嘅，咁佢只係就做緊一個 即 係 成句句子就應該都 AI 嚟㗎。 係啦，因為佢 要理解， 譬如佢要知道 你 去廁所，佢要知道你成句做緊啲咩，唔係就咁俾一啲 佢咪俾個生字你係咪啊？ 係啦。 佢會唔會因為我好長咧？譬如話我響去買蘋果，同埋跟住咧，佢咪我講一扎嘢，佢會唔會 read 唔到㗎啦？所以會唔會有長短嘅 每個機器都會有長短之分，其實係睇嗰個設計者設計嗰個時限係幾多咯。所以如果譬如頭先我哋個遊戲咁，你唔一開始即刻錄嘅話，佢後尾嘅字都未必錄到。係啦，就係、是、嗰個設計者嘅設計時限都要有注意嘅地方。 不過有呢一個咧，去旅行真係好方便啊！我最近去日本咧，真係好好啊！有啲乜嘢嘅話咧，但係講唔到嘅話，就打完之後，跟住咧就讀俾佢聽啦，完全明白曬啦。 或者譬如你而家。去一啲外國餐廳啦，其實佢啲餐牌都唔係你識睇噶嘛， 係 啦， 冇錯。 咁你亦都可以即時，譬如而家有啲 app 係你影張相，然後係啦， 我都有用，我都有用，好方便。 你諗下，如果以前冇呢啲功能，你點啊？ 我唔知佢寫咩㗎。 係咯，咁你點嗌到啊？ 我 亂嗌咯，亂嗌。我試過有一次啊，係啊，我嗌咗四個甜品。我唔係想食甜品，我唔知係咩嘛，但係佢唔睬我。但我又突然 間，小妹，我突然間諗起咧，有個 app 咧，阿 Sarah 可能都用過，譬如我一播緊只歌咧，咁個機器一聽咧，佢就知呢只係咩歌名。 係咁幫你玩， 嗰啲算唔算 AI 啊？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只歌播緊嘅，但係呀好聽我咩歌咧？咁你俾個機器聽，佢就會打出嚟嘅歌名、歌手。甚至咩年份，佢有曬 information， 有曬 information。 我相信係有嘅，即係佢係會根據我而家咁樣聽啦，佢係應該根據嗰啲音頻，嗰啲高低啊，或者嗰啲節奏，然之後去嘗試去揾一個最相似嘅一首歌， 準唔準 嘅？冇錯，準嘅，非常準。但係好多時候嘅話，有時如果譬如可能你唱啦， 就唔得㗎啦， 佢就唔得㗎， 唔得㗎， 你自己唱 又自己唱， 會唔會唱得唔夠好啊？因為 唔關事㗎，唔關事㗎。 哇！ 反面 搞錯啊！ 反台 走啦，走啦， 唔關事嘅。我懷疑佢係要聽埋嗰啲音樂， 係， 所以我就係突然間諗啊，係啊，算唔算 AI？ 因為我有試過嘛，我有試過嘅就佢就話其實你唱都得嘅，咁樣係唔得嘅，係啦，甚至乎有時候嘅話你讀嗰啲lyrics， 你讀嗰啲裡面嗰啲歌詞嘅話都係得嘅，其實佢都係唔得嘅。 其實會唔會有啲歌佢未聽過嘅咧？ 有我有試過，我有試過，我有試過係乜嘢咧？就係話佢用一個 live 嘅版，係啦 ，live 版嘅話咧，佢都 read 唔到， 係 啊， 冇錯，我就係啱啱就係想講，就算你唱得幾好都好咧，佢都未必聽。 太 遲啦，呢樣嘢 兜得太遲，兜得太遲， 因為佢唔係 翻譯點樣譯啊？兜 係啊，翻兜。 佢通常呢啲技術咧，就會根據嗰個音樂啊去做嗰個分析啊，就唔係淨係用你嗰啲歌。歌詞啊，去做嗰個分析， 咁就有 AI 喺裡面 嘅，係啦，都有嘅。如果真係咁巧，有一個考下你哋啦。啊，啱啱頭先我哋講咗咁多，會唔會有一啲可以用到啲 AI 嘅技術？我淨係用歌詞去做分析，又得唔得咧？ 淨係用歌詞， 就揾到嗰首歌， 有得 點做咧？點做？ 唔係用呢一個啊，有另外一個 app 係得嘅。你打啲歌詞嘅話咧，佢就會揾出嚟咯。 係咯， 係啊， 有時 有啊， 即係上網我都 係都得㗎，上網都得㗎，而家唔使 AI， 上網 得，淨係歌詞都可以。 有時我唔記得歌名， 唱出嚟我試過咪都係唔得咯。我咪跟住你話我覺得唔好嘛？ 你用嗰個 app 唔得啫。 有冇可能你做一個新嘅程式？ 有人話有另外一個 app 係得嘅，但係我未試過。 你今次翻去試下啦。 好啊，因為我已經錯埋啊。 唔好你試，馬小強試，因為你佢唱咧就會。 佢點會得 啫？即係如果搣佢都搣到個 app 係神 app 嚟 㗎。係人都唔知佢唱乜啦。 所以咯，係咯。 我機械人 啊！嗱，我唱一句俾你聽聽，你識唔識？ 你唱一句俾佢哋估。 好啊，咩歌？ 其實唔使諗得咁複雜嘅，我有一個方法，你哋翻去即刻已經可以試到。 好， 你用瀏覽器，瀏覽器咧，你通常係打字輸入噶嘛， 冇錯。 但係而家有啲瀏覽器俾你可以語音輸入， 係啊。 你試下用呢個語音輸入，你試下就唱一句，睇下佢第一個揾到出嚟嘅結果係唔係就係你嗰首歌。 好啊。 其實將件事唔使諗得咁複雜，呢啲 AI 即係我試下就咁 video， 譬如浪奔咁樣係嘛？ 係啊，你咪試下咯。 試咪得咯。 係啊，冇錯啊。 浪奔浪流咁樣。 係啊，咁你 好，我試下先。 呢个唔系歌词嚟噶，呼哈！ 你搵可唔可以搵啲真系歌词？ 只愿一生爱一人。 死啦！我都唔识跳呢个。 我呢度都听到。 只愿一生爱一人咯。 搵到，搵到，搵到， 系咯！只愿一生爱一人，搵到噶。 搵到，搵到。 我部手机都听到你唱啊！ 梗系好大声。系，呢个就系有 AI。 咁呼哈得唔得啊，老细？ 啊，呼哈系咪？我帮你试下啊！ 好， 嚟啊！呼哈，呼哈。问世间否跌散？ 佢唱埋问世间净 系，系应该 唱埋问世间。 冇啊，佢去到世界， 佢已经揾到好多样呢啲错误嘅字。 系啊，佢揾唔到呼 喊。 OK。 嗱，咁但系啊，咁样头先你试一试用嗰啲咩 AI 技术咧？ 语音识别， 字嘅识别，系嘛？ 语音识别之外，仲有头先你嗰个嘅就系上文下理。即系要嗰、那个，翻译唔使要啊， 声学模型 俾我哋啦， 声学模型 系啊，声学模型 语音识别系第一个啦， 啊、 即系佢根据你唱歌、或者你读音，咁佢就可以变成一啲字啦，咁、其实最主要系呢一个技术、之后已经系加翻俾浏览器，浏览器佢有自己嘅技术去做分析，揾翻、最接近嘅关联。 如果我专登唱错歌词咧？ 咁就會俾啲錯嘅嘢你咯，應該。 哦，譬如話浪奔，我唱奔浪咁咧。 所以你應該喺頭先唱完嗰句之後，睇到佢收即係收音翻嚟嗰句句子係啲咩嚟，佢應該會話到俾你聽嘅。如果你正常用瀏覽器係咁樣噶嘛，係即係你頭先唱咗啲古怪音噶嘛，佢應該都 我冇唱古怪音。 唔係啊，博士你試下啦，你俾個手機你唱兩句啊，睇得唔得啊？你淨係話我哋， 你唱古怪音， 我哋係 B B 班啫。 鬧交， 係啊，上一堂俾人鬧。 AI 知唔知我哋嗌交啊？冇嘈，冇嘈， 古怪音。 好，咁我哋做一個小總結啦。咁啊，係啦，首先我哋都講咗噶啦，咁啊要多謝曬啦， 多謝曬，係 啦，因為時間關係啊。 仲有下佢。放 假啦，系啊，我放暑假啦， 系啊，预备咗几位特别嘉宾嚟喺我放暑假嘅时候，等你哋可以食暑期饭 啦，礼拜四啦，多谢 你嘅老师啊， 系啊，我老师啊。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喂，炒线啦，炒线啦， 炒线 啊！ 好啦， 你今日喊咗麦鸡命啊，妈！ 孟强， 你喺孟强喎，系啊，少壮壮二号啊， 你好啊，我今日想要波波。 哦，你喊咗波波啊！ 波波，波波， 你又喊咗波波嘅？ 我就笃爆佢， 我系大， 我就吹爆佢。 是但啦， 你又似你。 我谂起细个玩嗰啲 party 嗰啲游戏咧，绑个波 喺 个 脚 度， 好惊噶， 踩人哋嗰啲啊嘛， 系啊，有啲嘢衰到咧， 唔好俾人踩自己波啊嘛， 我好惊噶，你唔觉得好恐怖嘅咩？ 恐怖噶， 嗱你又要护住自己个波波，跟住你要踩人哋嗰啲，有啲咧踩都唔爆噶。 游戏系咁玩嘅，因为咧嗰啲波咧，千祈唔好吹得太大， 系啊， 反为咧嗰啲半细嗰啲咧好难踩嘅， 系啊，有啲啊。古古惑惑将佢拉上少少， 系咩？咁会点啊？ 你咪好难踩， 咁咪踩唔到。 系啊，你落高少少。 同埋你细个咧有冇吓过啲小朋友啊？嗱，唔啱噶吓，就系咧揸住个嗰啲吹嘅气球咧，找到唔系啊？你唔系真系找白，刮刮刮 嗰啲 声， 系有啲顶唔顺嘅，系啊。 嗱，唔好啊， 我哋今日唔系讲呢啲嘢，做咩你哋会讲到吹个波波？ 我哋分享下啫，老师。 O K， 佢今日叫做波波，所以我哋头先就讲。 同埋咧，你吹奖之后一放咧，好玩嘅，佢 周围飞 啊 嘛。不如你叫 balloon 啦。 不是你叫 balloon 你叫 balloon 嘛？ 你冇法，喂，你哋冇一嚟就闹交。 咩？我冇闹交啊！呢啲唔算闹交。 我建议啫嘛。 你窒我窒你。 我不过见到佢样好 balloon 啫嘛。 系，咁佢个肚又真系比较 balloon 啲嘅。喂，你个肚都真系好 balloon 啊！系个个礼拜，系啊，个个礼拜都唔同啊。 依家啱俾衬你个名，一叫我觉得系你嚟。 balloon 嘛，马 balloon。喂，其实真系马伯伦叫 好好听嘅名，好过巴闭哥伯伦。 你明白啦？有人讲，我唔理，总之我一定要你叫伯伦吗？ 我会好小心解，冇问题。 嗱，咁就啱啦。嗱，其实我唔知点解两位同学今日咧真系特别燥嘅。咁咁 燥 嘅话，会唔会系同而家嘅天气有关？ 佢要踢个主题， 梗系啦，兜咁大个 balloon 都系想翻翻嚟我哋个主题。 关 balloon 咩事啊 ？balloon 好大噶，有啲你冇试过玩嗰啲啊，一路吹。哇，嗰啲司机喺个头顶度玩游戏好啦，嗱，其实咧同天气咧有关嘅，咁其实今日咧客家婆来了就会教下季节啦，以及嘅就系我哋嘅身边咧成日会见到一啲美好嘅事物，一啲可能日月星辰嘅嘢啦。 我最中意彩虹 嘅。我估到你会讲话彩虹，仲有咩就系银中衣彩虹。 嗱，因为咧佢既好似实在又好虚幻，你明明见到噶嘛，咁同埋咧，譬如话我喺旺角见到，你喺赤柱都可能见到。 冇错。 我覺得好虛幻， 同一天空 太少見到咯。 同埋我見過一次，真係一次啫。 一生人見過一次 圓形嘅 rainbow，就唔係圓形嘅 四方形嘅 rainbow 嘅咩？ 唔係有 四方形嘅你冇見過？ 冇，有啲佢跨一個半圓噶嘛。 係啊，啱啊。 但我一次真係見到佢成個圓圈。 但係通常嗰個咧都係會圍繞住嘅，就係個太陽喺中間嘅。 我唔记得啦。 系太阳喺中间之后，跟住佢喺侧边嗰度，你先至会可以有咁样嘅。 双彩虹都见过。 双彩虹我都见过。 系咪噶？ 系啊。 双彩虹啊， 因为你个名叫 balloon 咧，我唔系好信啊，知唔知啊？ 系咪？ 听落假假地咁样。 系啊，因为啲都系吹出嚟。 balloon 系吹噶嘛？你讲得啱。 所以我明白。 所以你叫 balloon 咧， 唔 系 你讲咩我都唔系好信。 我而家真系好郑重同 balloon 道歉。我对唔住你啊 ，balloon。 累咗佢啦，累咗佢。 我真系累咗佢。 你其實係咪吹緊 balloon 啊？ 躺着都 係啦，中槍啊！ 好啦，嗱，咁你哋講到話就係最中意就係彩虹啦。 彩虹 啊！其實我都覺得係嘅，彩虹仲有一啲非常之好嘅意義嘅，就係雨後。大家就會可以見到彩虹噶啦。如果你話有一啲嘅真係美好嘅事物嘅話，好可能都係需要經過有風有雨，你先至可以見到嚇。所以我覺得佢象徵嗰個意思係好好嘅。好啦，夜後終於彩虹係咩？ 彩虹 係啦，就係彩虹啦。好啦，咁啊，笑象象唔係話阿伯伯。係 咪所有大自然嘅都得？ 所有大自然嘅嘢，日月星辰，你中意 啲 咩嘢？ 自然嘅都得㗎。 我中意星星，星星意思就係天上，但係我覺得真係要睇星星咧，真係要去阿李麗瑞嗰类嘅地方咧， 仲要用 天 文望远 镜。都市咧，你喺都市咁样另一样嘢。如果你用望远镜睇， 天文望远镜你只可以望一粒星星啦，你就唔可以望好多星星。 纯粹系肉眼， 你中意嘅就系成个天。 成个天，我最深印象，我讲几次就系咧睇狮子座流星。我当年咧住喺啲村屋啦，西贡嗰啲村屋啦，咁就瞓喺天台，好冻啊。其实嗰晚， 但系嗰年好癫， 好冻 系啊，系特别嗰次嘅话系成日咧，喂命中率系好高嘅。 基本上你冇理由睇唔到啊！ 系啊，你有冇睇过？ 冇理由睇唔到狮子座流星，哇！多到咧，系每几分钟就飞一扎，飞一扎，飞一扎， 系一扎， 一扎， 系啊，即系好似人渗落嚟咁样。 你直接唔舍得走噶，我好冻啦，攋唔着好厚嘅被，瞓喺天台，望住天，哇！真系太靓。 你一个人睇啊？ 我系啊，唔得嘅咩？ 我都系， 我问下 啫。我系同朋友睇，但我就喺嗰次嘅狮子座嘅流星雨咧，话睇到呢个火流星。 哇！ 因为火流星嘅就系佢就系慢慢咁样，唔知点无端端咁样喺 somewhere 喺嗰个天空嗰度一嚿好似烧红咗嘅。 真系睇到佢有火噶？ 有。佢燒紅咗嘅一個嘢，佢又冇擰住條尾嘅，即係一嚿火球咁樣喺度 冇咗， 系啊， 系啊，好劲！嗰一年系真系特别犀利嘅。好啦，咁你又中意睇星星啦，系咪？咁啊，仲有好多。 老师你咧？ 嗌。啊、我中意月亮噶、嗯，我唔知点解我会见到嘅就系、是、如果嗰日我突然之间咧你唔开灯，但你咧成个房都光咧、 啊，就系月亮啦。 你望一望，哇！你点解可以咁夸张嘅光亮 到？好似人开咗个灯照住你咁啊！ 同埋就系你特别开心啊！你见到佢嘅就系话啊，真系月有阴晴圆缺咯、嗯。你觉得其实人生都系咁样嘅啫， 有悲欢离合咧。 同埋嘅就系有时你会突然之间，你有冇见过？譬如可能你揸下车，无端端个全部都、哦、哇，成块镜咁样个月光。在山嗰度俾你见到咧、嗯， 你有冇试过行夜路咧？突然之间，咦，冇灯，但系点解咁光嘅？原来真系月光。 冇、啊、 你只要喺啲好黑嘅地方，你先 feel 到原来月亮都几光。 冇错， 有冇见到月亮仙子啊？ 月亮仙子咩嚟嚟噶？你识唔识啊？咁样，你有冇见过？ 有， 系咪啊？喺边度啊？点嘅样噶？ 佢系 balloon 啊！你听我讲啦。 成日都无端端讲埋啲都唔知点答你 嘅嘢。Balloon 嘅。 好啦，咁今日其实我哋唔单止话讲到嘅，就系喺我哋嘅日身边啦，有好多呢啲咁样，就系令到我哋都会觉得真系好靓啊，同埋就好开心嘅嘢，有啲好好嘅象征意义之外嘅话咧，我觉得季节嘅更换都系好好嘅一件事。以前咧，我大家都会记得我就系嗬，即系香港咧四季其实都分明嘅，都分明 嘅。其实我哋而家俾某啲地方都算系分明嘅，就冇最初咁分明咯。泰国咁你全天候都好热嘅，系咪先？即系我哋都叫做有四季，但系当然如果你相比于早上一代，咁就系冇咁分明。 系啊，争少少， 我会觉得而家系两季啦， 系啊，两季， 即系春天同埋夏天已经开始黐埋。 而家系秋季同冬季咯，而家 冻都唔好冻啦， 冻同唔冻咯， 冻同唔冻咯， 系咯，就系得呢两样嘢，其实有啲可惜嘅。咁但系喺四季当中嘅话，咁样阿 balloon 你又中意边个？好啱你。balloon 系啊，中意边一个季节啊？ balloon 哥，阿 balloon 哥， 春夏秋冬 ，balloon 哥， 阿 balloon 叔 ，balloon 叔， 对住我冇错 ，balloon 流滞， 系啊，咁而家系个阿 balloon 叔讲先啦。阿波波而家系春夏秋冬嘅话，我中意 梗系秋季啦，梗系秋 天， 秋季咧。夏天太熱，冬天雖然你話香港雖然唔會好凍，但冬天你畢竟你都要著到厚衫啊， 係， 咁你會唔方便？但係秋天你衣著又舒服，氣候又舒服，又乾爽，所有嘢又浪漫，秋天即係冇嘢可以彈啊！秋天真係，係咪啊，暖叔？ 暖叔得唔得啊？秋天係啊， 中意，我都係中意， 好感動啊！你點解有感動？ 春天做乜？ 因为啊， 中意春天 系啊， 系啊，点解啊？ 中意啊， 咁你有原因噶嘛？你中意一个季节 嗱，因为我觉得春天咧，一年开始，同埋我觉得系即系新开始，系啊，有种新嘅气象喺度，真系系啊，同埋冇冬天咁消散啊。冬天有时我觉得好消散， 但秋天多一样嘢啦，夏天香港好热噶啦，系咪？即系当你开始觉得，咦，今日嗰啲风吹埋嚟好舒服，同埋嗰种暑气咧消除咗， 系啊， 你嗰种嘅感觉。 但秋天佢又抽老虎咯，太加恶沉。 我唔想同阿 Loon 叔， 我都觉得系由佢啦 ，Loon 叔。 阿 Loon 叔，你缩埋一边啦。 你无谓同佢继续喺嗰度纠缠。 我唔想同阿 Loon 叔， 同你纠缠都简直系一个。 都系影低我啫，拉低我啫，同你讲嘢啫。 好啦，咁其实当然啊，每人咧对于呢个季节嘅话都系唔同嘅一啲喜爱。我记得嘅就系阿小羊羊曾经有讲过，佢好中意夏 天 嘅 晒太阳。 其实你问我嘅话，除咗真系热之外嘅话，我觉得春夏秋冬都有佢哋靓嘅面貌，同埋令人喜爱嘅地方。你问我一定要拣嘅话，香港我都会拣秋天。真系好舒服，同埋你突然间有一日，你唔知点解佢落一阵雨，系咪？夜晚黑嘅时候有少少啊，我要着多一件衫啦。 外套仔啊， 你就知道嘅就系秋天到 了，已经到啦。 系啊，佢嘅脚步系好温柔咁样嚟嘅。好啦，咁啊讲到嘅就系季节之后嘅话咧，我哋亦都有讲咗呢个日月星辰。我哋今日咧而家要学嘅就系客家点样讲啦。 好啊， 好啦，首先嘅就系我哋先讲季节先啦。春天点讲啊？ 春天， OK， 春天， 春天 系啦，春天就系春天啦。春天完之后嘅话，就系到我哋而家好热嘅 夏天， 夏天。 艇， 系 啦，虾一只虾嘅虾，虾艇，春艇字晓出嘅虾艇， 虾艇， 虾艇之后嘅话咧，就话阿波波好中意嘅就系潮艇， 潮啊， 系啦，潮艇，潮艇指你好舒服嘅系咩？ 系， 因为好干爽同埋好凉爽，好舒服吓。好啦，秋天之后嘅话就系 冬艇， 冬艇， 冬 系啦，冬艇，春夏 秋冬， 就春夏秋冬啦，就系哥哥首非常好听嘅歌曲。好啦，去完我哋呢一个嘅季节之后嘅话，第五个要教大家嘅咧，就系一啲我哋喺日常成日都一定会接触到嘅，你冇咗呢一样嘢嘅话，你会死嘅。 太阳 唔系，唔至于又唔系， 落雨， 头先我冇提过嘅，冇错，叻仔。空气， 空 系啦，就系空气啦，空气都好重要噶。咁啊，空气咧，如果我哋冇嘅话咧，我哋又会即系呼吸唔到啦，系咪？空气唔好嘅时候，例如有一啲即系空气质素唔好嘅地方嘅话咧，你又会辛苦啦。 以前空气质素报噶，可咩？ 而家都有， 都有噶， 系啊，今日都好高，系啊，紫外线指数同埋有呢个空气质素嘅健康指数吓，所以大家有空气。好啦，第五个之后嘅第六个，我哋开始要讲嘅就系我。我好中意嘅系太阳、月亮、星星，我最中意乜嘢啊？月亮， 月亮 就系月亮啦，月 亮，亮 系啦，月亮，月亮。好啦，月亮完之后嘅话咧，头先有讲过啊，好重要啊！除咗空气之外嘅话，我哋就系一定要有嘢先晒到我哋万里之外之长嘅就系太阳， 太阳 系啦，太阳。就是太阳啦，呢个都好重要啊！好啦，太阳之后嘅话咧，我哋就最夜晚黑嘅时候，头先我哋有讲紧嘅就系阿波波好中意嘅系 星星， 就系睇星星， 星星 系啦，星星太阳，星星 太阳。 阿伦叔点乜译啊？星星点写啊？ 星星 S I N S I N 啊，笨蛋。 咁我都觉得系，我都会咁译，系啊，先先， 佢攞嚟咩啊 ？This 先， 佢做咩咩 先先咯？ 佢成日话我咩攞嚟，唔知撩鬼， 撩鬼攞命啊！好啦，下一个就系你最中意嘅系 波波。 嗯，头先有讲嗰啲咩嘢啊？ 彩虹 点讲啊？ 彩虹， 彩虹， 彩 系啦，彩虹。就系、是、彩虹啦，最后尾嘅一个咧，我仲以为你哋会中意添，但系冇人答我嘅，就系、是、海洋啦、 哦。 其实海都好靓啊，海洋， 海洋 系啦，呢、這个就系海洋。 不过有时咧，夜晚见到个海洋黑掹掹咧，好惊， 好靓啊，好靓啊，系啊，又要掹你脚啊。 所以话人哋话咧，如果住喺海咧，其实夜晚系咩都冇睇。 系啊，所以有啲人就系话人住海话唔系咁好嘅。 系啊， 系啊， 个人意见，个人意见。 就系住海边，我意思系系啦，又湿咧，系啊，个人意见，个人意见，个人意见，唔好嬲，唔好嬲。好啦，我哋而家重复一次十个。 春艇、夏艇、潮艇、冬艇、空气， 跟住咧， 月亮、 月亮、月亮、 太阳、 太阳、 闪闪。彩虹，海洋， 海洋， 海洋， 好，论述非常好，唔使得检查验啦，为咗你， 好嘢，好嘢， 我哋 cancel， 好 ，very good， 多谢阿论述，好嘢。 多景片，用最入戏的脸，最入戏感言，画过活似不停。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落浓烟，台前就要高格调，台后要低调，场外庆功宴，对白得体重要，回情面对家女士，都交气不少，为了公演得熟练，但你也 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故事葬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电也关闭。Now is that time 时候到解开戏服翻开心底话 Come on Now is that time 预计出 又说我铁结 衰你两只嘢偷懒 我没有啊 岂有此理白鹿太了事不宜迟我们即刻来了第一题提醒大家要小心防火有什么嘢白鹿讲翻广东话嘅第四题，乜嘢时候炎炎正可怜啊？波波 虾艇 非常好 ，LGBTQ balloon 啊 balloon， 读啊， 性别多元系用 波波 啊彩虹， 彩虹系啱嘅嚟象征嘅咧。好啦，第六题，新气质嘅丑女儿 balloon。五 阿新先生讲啲乜嘢？ 三二 贡献 一波波。一句欲语还休，却到边度好过秋啦、啊！ 超甜超超超 系啱嘅。 阿老师，你都讲埋个答案啦，唔公平啊！ 下一题，地球环绕乜嘢？ 太阳 海洋唔系太阳， 太阳系啱嘅。好啦，音乐题，威利嘅一首歌《balloon》。 穷气 系啱嘅，好成功。 冬天海洋。 佢呢啲咪唔好咯，真系balloon， 系你个名嚟噶， 系啊， 你做咩咁样话你自己嘅名啫？你做咩咁样睇唔少你睇少你自己啫？好啦，嗱咁啊，既然系咁嘅话咧，最后尾嘅话有两题嘅话系五对五平手嘅， 握手先， 系啦，balloon叔同埋阿哥， 佢唔握手，我俾只脚你同我。俾只脚你同我握， 我伸出我嘅友谊之手，你 reject 我？ 好，冇啦，冇啦，好啦，下个礼拜我哋睇下学嗰啲咩嘢噶啦，哇！多谢晒两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强积金将会在2025年取消对冲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会议话，顾问研究结果显示，原定设立的专项储蓄户口计划行政费用高昂，每年高达1亿5千万，所以决定不推行。他说破欠基金已经为雇员提供保底安全网，以特惠款项形式向雇员垫资遣散费，可以全数覆盖78%薪酬款额。他同意薪酬遣散费的覆盖率有提高空间，当局会探讨。孙玉涵不同意政府当初考虑不周的讲法，强调取消对冲是很巨大和漫长的安排，随着时间改变，没人能够预计有3年多疫情，世界经济都变化很大，认为再由顾问去检视有关计划是负责任，不推行亦都是妥当的做法。中一派委结果昨日公布，获派头三志愿学校的学生整体满意率是91%，较去年下跌3个百分点。 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教育工作者工会主席黄建豪说，满意率虽然较去年下跌，但是仍然处于高位。不过对于有报道说有中学在昨日放榜日派员到观塘的教育局学位注册组外抢收内地生，他感到遗憾，相信都是出现收生不足情况较严峻的中学，期望随着当局政策会有改变，这个情况稍后会有改善。加拿大政府宣布修订对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撤销 B 类工作移民计划的大专毕业学历限制，下个月15号起生效。修订之后，申请人无需要提交在加拿大或者海外的学历证明，持开放式工作签证、工作假期签证或者其他工作签证的港人，只要在加拿大工作满一年都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移民部长弗雷泽认为，撤销学历要求是双赢安排，既可以令更多需要支援的港人到加拿大，亦都可以填补加拿大就业市场的劳工缺口。直至今年四月底，已经有3100几个港人透过救生艇计划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当地今朝10几从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远程弹道导弹，军方正是分析导弹的型号、飞行距离等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北韩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将会是4月13号试射使用固体燃料的火星炮18型导弹之后，相隔90日再次发射洲际导弹。报道引述分析认为，北韩今次发射可能是针对美军侦察机日前执行侦察飞行任务。平壤连续两日三次发表谈话，谴责美军谴责机多次侵犯北韩的专属经济区上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星期日持续酷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和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875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472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08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37升2.3，腾讯控股339.8升6蚊，阿里巴巴90.4升1.65，美团127.3升5.3，南方恒生科技4.028升1.02，恒生中国企业65.96升2，小鹏汽车60.45升2.3，比亚迪股份265.2升2，建设银行4.4升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9，日元139.66，瑞士法郎0.878，加元1.321，人民幣7.188，英磅對美元1.296，歐元對美元1.103，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3。日經平均指數報32031点，跌172点。港金報18110蚊，升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8.09美元，賣出1938.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转人间，直入开箱广告。 棒棒棒，杀啦！救命啊！ 喂喂喂，阿星，咩事啊？系咪打到你啊？ 哎呀，爸爸你咩事啊？咁紧张嘅？ 哎呀，喂，头先听到你爸爸棒棒，我唔知咩事啊嘛，咁咪问下咩？ 我都唔知咩事，不过编剧咁写，我照咁读啦。爸爸，我谂到条发达大计啦，今次一定掂嘅。我觉得咧，我哋终于可以向上游，游到我人生第一个高峰啊！耶！ 人生第一个高峰系你游入去阿妈嗰度啊？ 系咩？ 咁劲！喂，讲嚟听下，呢爸爸我好有兴趣，真系如果搵到钱咧，我撑硬你吓。 咁啊，梗系冇问题啦。不过爸爸唔该你签咗呢份 NDA 先。 咩？签咩啊 ？NDA 啊？ 咩噶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咩嚟噶？我都唔识英文，你玩咩？ 爸爸唔系玩噶，嗱，我解释过你听下啦，保密协议啦，英文啊，读多次啊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NDA) 系至少咧两方之间嘅法律契约嚟嘅，概述咧呢个保密材料啦、知识或者资讯啦，双方咧希望为咗某啲目的彼此分享。 得啦，唔使再读啦，唔知噏乜啦，我唔签啦，我而家落街踢波，唔理你啊。 Well, Daddy， 咁你唔好怪我咧，唔讲你知我嘅法律大计啦吓。 门啊！我啊隔篱咧2403嘅朱师奶啊！喂，头先我喺门口我听到你哋咧咩发达大计喎，卅几年街坊，你开心 share 啦！ 走啦，朱师奶， 咩？唔使喊我， 佢唔会讲俾你听嘅。 冇错，朱师奶，唔该你离开。唔使咁大声。因为我跟 Daddy 谈及个发达大计，我们牵涉的层面比较广，包括有这个元宇宙的元素和涉及人类未来幸福，所以不好意思。 你不说就不说算了，你好厉害，烂八币这样，我大把钱，我家的柜桶塞满了1000元，那些1000元，哇，全个柜桶都是，整地都是100元，通地都是，吹落街我都费事执，我就求你，我回过去，我呸！ 好啊，不送啦，唔该，帮我哋拉埋个铁闸啦。 买借， 你又点啊？又话翻过去嘅朱师奶， 我仲系唔记得个借坡葱啊，加埋嚿姜，仲有两注米，快啲我去煮饭。 啊，朱师奶，你又话你屋企通地100元，你唔落街买？日日周过嚟借我啲柴米油。 喂，阿仔，佢呢啲唔系叫借，佢从来冇还，呢啲叫黐。嗱，呢啲行为咧就好唔要得噶，我哋要鄙视佢啊！ 走啦！ 你唔俾咪算啦，我诶攞埋你两个橙走啊！你个衰仔啊！你又点啊？啊，我使惊你啊！我啊大把钱啊，系中意黐你啲嘢啊！点啊？咬我啊！我中意黐啊！ 呢个肥师奶都算乞人憎，好等我呢个劫富济贫嘅侠盗罗宾罗宾出手，侠盗罗宾。变身，我要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出发！ 喂呀，几点啦？嘈之巴闭，静啲啦！你边位啊？ 真系忍无可忍啦，唔该开门。 你揾边个啊？你 朱师奶，我系温仁斌超级市场负责人，你早轮响我哋超市买嘢，我哋抽中你做幸运大客，我哋而家送出啲奖品俾你，开门签收啊！ 你啲傻仔嚟嘅，成条华富村都知道啊！我2403朱师奶最孤寒噶啦，从来都周围黐嘅，黐得最多嘅就系2408嗰一家啦！你傻仔啊，你想电骗老娘啊，阁主啊你！ 啊，对唔住，原来真系我搞错咗添，啲奖品咧原来真系2408手嘅，唔好意思，我送翻两箱价值总值38000嘅礼物过去2408先啦。 咪住， 哎， 其实咧我哋两间屋嘅打通嘅，我系2408。八嘅吓，建房嚟啊！我自己都唔知 吓， 系 你2403 系啊， 佢哋2408隔几间屋喎， 系啊， 点打通啊？你点我咩？ 诶，咪住，你唔好走住啦！我坐翻条短裤，即刻开门噶啦！你送啲嘢入嚟我度先啦，我再攞过嚟俾佢啦。你好啊，你就是温人不超级市场的公关哥哥啊，我系猪猪猪师奶啊，你入嚟坐啊。系啊， 你着翻老条裤先啦。 哎呀，个两箱礼物咧， 入去先啦，闩门。 吓，入咗，闩咗啦。 唔系喐。 哇，咁犀利嘅你，系咪有嗰啲咩花炮发射咁样噶？哇，你啊，系啊，快啲啊，我好紧张啊，吓！ 紧张你，眯埋眼先。 啊， 我掹把刀仔出嚟先，朱师奶，请开眼。 哇，好开心啊！第一份礼物咧就系啲刀仔用，哇，好嘢嚟，好嘢嚟。 系啊，唔好搞我把刀啊！ 喂呀，把刀唔系送俾我嘅咩？ 送你个头，听住，咪喐，打劫。 打劫啊！哎、你系咪嗰啲咩电视台偷拍嗰啲啊？乜依家仲有啲咁嘅节目嘅咩？系咪啲复古怀旧啊？你 听住啊！我系侠盗 low man， 专门劫富济贫。喂，你又话你屋企通定银纸嘅？你系咪扫晒落梳化底啊？快啲攞翻啲钱出嚟啊！ 喂喂喂，啊侠盗 low man 啊！你冷静啲啊吓！我想话咧，其实我咧， 喂冇废话，打劫啊！快啲攞晒啲钱出嚟！如果唔系，唔好怪我啊！ 刀下留人，你要钱啫，讲个都市秘密俾你听啊！其实咧，全条华富村啊，最富贵、最有钱嗰一家系2408咧，白咁啊，你跟我过去寻宝啊！ 朱师奶，我估唔到你咁衰格出卖朋友。 吓、啊，衰格都系我另外一个 character 嚟嘅。咁其实咧，我就算点衰格嘅都唔会够2408嗰两父子衰啊！不过听讲佢哋啊，衰仔有个发达大计、哦，但死都唔肯讲啊！话就系呃啲阿婆钱啊，仲有啊，呃埋阿公钱添啊，仲俾呃埋嗰啲无依无靠嗰啲姑女嘅钱啊！ 真系咁衰格？ 系咧，你跟我过去啦， 劫富济贫啊！ Daddy 啊，既然咧你依家签咗嗰份， 我知啊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啊嘛， yeah, 签咗啦，讲啦， 系啦，咁啊，其实嗰条桥咧就系开箱直播加植入式广告， 即系点啊？ 哎，开门啦，开门啦，我咧系2403嘅朱师奶嘢。 Daddy， 等我嚟啦，我即刻示范俾你睇下。 朱师奶咩事啊？ 喂呀，我麻烦啲盐俾你啊。 咩盐啊？ 我喺淘宝买嗰啲盐啦，实在开门啦。 啊，好啦，好啦，嗱。Daddy， 嚟啦！广告时间 show time， 朱师奶楼下温人斌超级大市场有大酬宾，越买盐买盐花，买满一斤送三斤，仲有大抽奖啊！明唔明啊 ，Daddy？ 啊，明晒，直入式广告人人都可以做嘛！ 系啊 ，Daddy 准备直播开 live， 我交俾我揿电掣 action 开门。 喂呀喂呀，又系我朱师奶，又我带咗个朋友嚟哦。 边位啊？贵姓啊 ？This is Hubdo， Mr. Low Man。 咩 low band 啊？ 啊 ，Daddy， 我知啊，佢系近年咧嗰个知名度极快提高嘅呢个侠盗罗宾先生啊，有计有计。阿罗宾哥，麻烦你出一出去先。嗱，我开门，你先再入嚟。你入到嚟，踎低摆个 pose， 然后用你磁性嘅声音讲一次 ，This is 侠盗 low band， 然后抬个头，一气呵成 ，OK？ OK， 我出去先。 咁慢嘅啲反应。 系咯，唉，难为我一口气讲晒。好啦，各位粉丝，全球首次直播侠盗罗宾先生劫富济贫。 等，阿 low band 啊，用快布遮住个头，有人货金啊，你先除咗佢，而咁我唔好除住，知唔知啊？ 知道。 阿 Daddy 叻咧，咁都可以 add value。好啦，预备到手，全世界卖位啊！全球缤纷注意，香港版侠盗罗宾哥即将落入凡间，三二一，欢迎。 Hi everybody, this is 侠盗 Mr. Low Band。咪喐，攞晒啲钱出嚟啊！ 喂啊，刀仔望啊！喂啊，等埋我入嚟先啦、 啊！哇哇，肥师奶你贵姓啊？揾边位啊？ 喂 ，everybody， this is Mrs. Low Band， 以后唔好再叫我做朱师奶啦，叫我罗师奶啊 ！No， 朱师奶，嘢可以乱食 啊！ 朋友，嘢乱食唔紧要啊，即刻食大提琴、紫鹅、紫牛油，即刻搞掂啊！唔再 Felipe 咧！ 哎呀，阿仔啊，好肚痛啊，点算啊？ 即刻食大提琴、紫鹅、紫牛药，一食即止。推广期间买一盒送厕纸十卷，送完即止。 喂，讲够未啊？我哋打劫啊！快攞钱出嚟啊！ 哇，侠盗打劫啊！ 啊，打劫出刀仔，请蒜油妈打排餐刀，既有威胁性，又唔会伤及无辜，更加唔会因为唔小心割到自己。 请认明有你妈打个麦头先系正货。 系啊，喂，阿仔啊，网上好多人留言、啊。 哇，喂呀、啊，唔早啲讲。我啱啱啊用咗个把杂乜刀打劫啊，点知啊一跌就断啊，失败。哦，仲有啊，靓仔可唔可以企过少少，唔好遮住侠盗个样啊？佢劲无奈咯。啊，仲有啊，话呢一条直播桥啦、啊，你都谂到啊，细一 mm 七啦，哇，劲啊，有成200几个 like 啊。 好啦，我数最后三声啊，即刻攞钱出嚟，如果唔系，唔好怪我。 啊，各位粉丝啊，全球第一次直播打劫开箱啊，爸爸攞个银包嚟啊！ 吓，我个银包唔系啩？ 即刻打开个银包。 好，即刻开枪睇下银包有咩啊！有请罗师奶即刻为我哋打开我爸爸嘅银包啦吓。 根据心理专家嘅研究，用 A4 银包嘅男人系冇自信、怕事，而且为人系比较孤寒同埋叻个。咁而银包嘅边咧，大家都可以睇到吓，几乎咧就系全部爆裂嘅，咁啊就甩晒啲线添嘅。啊，咁啊睇下有几多钱喺里面先啦吓。睇睇第一张银纸系。 等阵啊，有兴趣估我爹哋银包到底有单数银纸定双数银纸？欢迎留言，估中有俾我哋抽中嘅，有机会得到温人笨超级市场品牌嘅卷装厕纸，不过系古着厕纸，即系用过嘅。 你哋太慢啦，等我嚟。第一张抽出嘅银纸就系、是，喂，大家俾啲反应啊，嗌下啦，冇错，就系五十蚊纸，大家留意一下啦，仲有五十蚊纸咧。仲有三片舆论嘅，即系话 冇错，我就系喺楼下街市左边第六行由尾数上去第三档卖鱼圣嘅鱼档卖鱼，嗰档鱼有鱼尾，仲有鱼头，仲有鱼油，滴咗出嚟干咗雪硬，佢嗰档鱼油鱼食。大人细个都系食咗身体健康。 咚咚咚咚咚， 撑！ 咚咚咚咚咚， 撑！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撑撑撑！ 卖鱼星啊，卖鱼星，一家大细都高兴。 高兴！ 卖鱼请稳，卖鱼星，噔噔噔！ 哇哇哇！不得了啊 ，Daddy！ 依家全球有30,000人睇我直播啊！ 哇，好劲啊！有人留言咧，罗宾哥，不如你唔好劫富济贫，你转做 KOL 啦，有得谂啊！ 嗱，不如讲下罗宾哥，你去边度劫富济贫，我哋就跟住你去到边度直击报道，好嘛？ 好有意思，我要即刻帮你找到第一个 sponsor， 阿泰万强保老院补习班，专收 AIBB 班，考试唔合格的 BB 小朋友嚟报万强保老院补习班，包你年年考第一。 好啦，万事俱备啦，我哋即刻自己搞翻条 channel 啦，就叫劫富济贫道。 好啊， 系嘛，好嘛，好嘛， 好啊， 好嘛，好嘛，师奶，好嘛， 好啊， 杀！ 万水千山中环，起巨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想痴爱相伴，一路相依往返，谁知心醉猪难，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已无限，别万山千山中环，起巨风急如帆，豪气吞吐风雷，饮下双杯雪盏。独闯高峰远滩，人生几多个关，却笑他世人妄要将看葫芦来下。相依往返，谁知心醉猪难，消逝烟雨间。凭谁忆已无限，别万山不再返。 万水千山 其实呢个剧讲咩啊？乱送。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呢个剧背后嗰个意义？ 其实呢而家反映紧咧，而家呢一个 Z 世代咧，好多人做直播啦， 世代 你唔识噶啦，你自己查字典啦。 女字边一个姨啊？姨 姨 个 姨 啊？ 姨妈姨姨 个姨 啊？ 你成日都谂到。 我唔识啊嘛，咪问你咯。你话你 Z 世代 系英文定中文？ 你答我啊？佢答我啊嘛？ 系啊，佢谂住你唔识，你唔会问佢嘛？点知我哋就问佢？ 系啊，即系点啊？ 即系咩？医世代 系医生个医， 医生个医 系啦。因为咧，而家咧，即系好多人身体 继续讲， 真系唔好。 讲第一点， 讲 第 一点， 系啊，我睇你讲。 仲有两分钟， 讲继续一轮数， 继续试展述医世代。 好啊，咁啊，因为咧呢个世代咧，好多人个身体唔好啦，因为咧冲血 啊，好啦，冲血啦，卒之都。 够血好啊，好过唔够血。 系啊，冇错。 又关医生事啦，系咪？ 但佢高血压喎， 系啊， 小心啲喎你。 系啊， 系啦， 小心啲好喎。 即系咁咯，系啊，即系大家开心。 即系点 咧？唔系开心咯， 系啊， 即系 happy 咯，有啲欢乐嘅。 其实咧，佢以前做电视台都成日有呢啲嘢噶啦，嗰啲节目里边咧，摆啲橙汁喺台面啊，摆啲汽水喺台面，即系嗰啲叫植入式嗰啲。电影都有噶，电影有时都有噶，嗰啲电影 sponsor 咧，无端端嗰个主角又揸住一杯。汽水喺度飲啊，咁樣 有啲即係太夾硬嚟。 係 啊， 你話嗰啲演員好核突。 你有冇份做先？ 佢梗係有啦。 邊個核突？邊個核突？邊個最核突？ 邊個最核突啊？亂叔， 對 唔住。有咩問題啫？人哋廣告啫嘛。 繼續講。 係啊，繼續講啦。你咁都寫得出咯？你驚啊你？ 你冇人驚核突㗎？咁你其實都寫得出，係咪先？ 哇！你 凭 咩啊？ 你唔尴尬，尴尬嘅就系别人啦。 系，冇错，好嘢， 加油啊！ 我其实越嚟越憎啊，某天嘢。 我几惊你中意我啊！ 你真佢就啱啦， 啱啊， 正啊！ 佢真系想咁咋？ 不要爱上我。 系啊，你都系我。 多支持我，传说。 好啦，听日十点再见，拜拜。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